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嗱，今晚咧，我哋2018年5月19日星期六嘅晚上11:10。今晚除咗小弟神區之外咧，仲有租租屋咧响树嘅， 系喺度喺度，好耐冇见，好耐冇见。 系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响度是其是，非其非吓。今晚咧就系电话号码全面开放，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等紧大家电话。头先已经有益友打紧嚟啦，咁啊，即系准备排队啦。好啦，咁我哋就。今晚事不宜遲啦，先嚟一節嘅天氣預報先嗱，但大家記得要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就唔好衰俾熱狗睇，屌咧， 好難衰過佢哋喎。 同埋唔好衰俾呢一個城邦電台睇，屌你！依家我哋有好大、好強力嘅競爭啊，知唔知啊？喂，城邦電台啊，即係計呢一個萬九收視同埋90,000課金之後咧。就喺你知唔知佢哋喺 Facebook 嗰度咧復辟啊？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 嗱，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同大家簡介一下先。咁啊，城邦電台啦，最近嗰五條嘅短片啊，分別係錄得啊，有937、903、860同埋410個嘅收視。嗱，對上一條片咧。再之前嗰条咧就系上个礼拜嘅 ，OK， 系， 唔系呢个系头先噏少咗一个，11集、10集、9集、8集，屌， 11集咁捻多啊， 系啊，11集咁多，你估轮流转腰斩啊，咁即系冇收视都照做噶，屌你陈文根呢啲， 喂，屌我哋而家第七集咧就佢一集 view， 第七集就937，唔系佢有 view 噶，佢唔系直播，唔系同时之间有900几人睇。喂，大家你要搞清楚，唔系同时有900几有睇紧，系累积揿足咁多日都系得900几。屌你老母陈文根吓，咁好，我哋先嚟一节天气预报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明日最低气温有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日间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咁咧就我哋即系啱啱嗰个即系 Facebook 加埋 YouTube 嘅收视咧都过千啦，唉、哎，多谢各位， 多过佢一集嘅成， 唔系都要大家希望咧继续系 share 开佢吓，咁啊租租屋你 share 咗未啊？ share 咗啦， 一 早 share 咗。 喂，陈兴王未 share， 离晒谱， 离晒咩？又唔做又唔 share。 喂，陈兴王真系依家今日唔知去咗边处啦，就失联，可能系咪？有冇留言啊？佢 有啊。 有咩？佢讲咩啊？ 佢话头先系咁话，几时开台？几时开台？ 冇开台，唔帮手 share。搵笨喎，唔得啊！嗱，我啱 share 咗去我哋本土台嘅群组啦。嗱，咪我哋讲下咧，我哋本土台咧嗰个群组系点咧？咁佢就系一个即系封闭式嘅群组啦，大家要申请加入嘅，因为我费事嗰啲无厘头，一阵间就整啲三国友出嚟讲粗口啊！咪当然依家冇晒啦，因为已经系冇钱啊嘛， 收晒皮啦， 热狗啲已经。所以咧，一阵间会屌埋郑松泰，喂，郑松泰唔好以为我哋屌你乜死捻咗吓，跟住又喺个网台，一阵间先，诶，唔系一阵间，你依家讲咗，依家讲一讲就收唔到口。咁咧，话说咧，就好多即系益友咧都会加入本土台群组咧，但系因为我哋有个问题，咪益者几多有嘅， 系啊， 但咁如果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大家记得入益者三友咧就 OK 噶啦，咁就唔好。其实不是问紧我哋个群组有4000几人啊，因为有啲人系打4000几，你见到噶啦。 我见到。 有啲人答咩4400几，唔系嗰个啊，因为你答益者三友，你揿个数目字三友，我哋就知啊。 但我见到有一个答益者五友咁得意。 益者五友嗰、那个，佢可能佢个 Facebook 得5个 friend 咁啊，益者五友啦，系咪？因为有啲人咧就会答咗。佢個 friend list 有幾多人？即都唔係答嗰個咪答案嘅，因為就你要加入我哋個群組，你都係我哋嘅聽眾先會加入噶啦，係咪先？ 都唔係噶，可能熱狗都可以加入噶。 咁你热狗你专业啲啊，你答个三字呃我哋得唔得啫？等我哋开心一下，真系答到四千几有，咁我哋就咩嘛？好啦，咁我哋就即系今日就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咁话说，即系寻日就即系都即系有幸有不幸啦，可以话系。咁其中阿天琪咧有一个嘅就零比九啊，其中一个煽动暴动就系咪？ 系系。 啊，咁但系咧就另一宗咧就系、 是、阿佳老佳， 系阿佳老佳嗰咧都系大比数嘅。咁但系就即系大家都好唔开心啦。寻日系咪听到个消息就即系，但系咧陈云根咧呢班友咧，即系事实上啊，喺过去两年咧都系无所不用其极地咧，就去即系针对呢个本文前啦，系咪？ 即系食。除了熱狗之外都是的， 即尤其是梁天琦為首，其實他是整個熱血公民和個城邦青山，他都不停地罵他是千古罪人，你不停地說的嘛，這些東西是但他有什麼東西的罪呢？喂，你不可以，我即是show給大家看，可能因為有些益友呢都不會看他的 Facebook 呢，就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即是不知道我們這麼興但你睇到你就知啊，因為啲呢啲唔係個人講嘅説話嚟噶嘛，陳文根 人渣都不如啊！你説話，你黐線。 同埋咧，你陳文根講跟緊住屌你諗啊！你就唔好當個熱狗置身事外，因為咧呢、這個八婆陳秀慧又有份嘅 ，OK 啊？咁啊，大家睇下啦，嗱呢個就係佢嗰個唔好理佢啦，佢嗰啲咪死人熱狗嗰啲柒咕碌 share 噶啦。你陈文根，你点可以讲啲咁嘅嘢噶？咩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卖香港前途的道德的罪啫？喂，大佬啊，当日你喺嗰个嘅选举嘅时候，系咪？我唔讲你话即系搞嗰啲咩嘢神怪啊作法嗰啲，你都知啦。我哋自己私底下倾过，因为呢啲说本，我哋认为系属于迷信、封建迷信嘅，都费事讲啦，系咪？又汤鸡杀鸭咩嗰啲，系咪要咩作法？呢啲阿堂主都知噶，不过我费事出声讲你啫嘛。是吗？都算了，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是这么恶毒的，搞作法那科东西的，搞法科那些东西的，哈，那对你说他有没有用，我不就不知道，我觉得没用，因为他屌你咪输给邓家彪那些人，他是有搞这些东西的，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是真的，你扑街都没人有，你陈文根是跟着连续两年无所不用其极地针对梁天琦，又佢犯罪啊！又佢咩千古罪人啊！大佬，你输就输俾邓家彪嘛，陈云根，你又输到排第十，佢系咪十二位、十一位啊？喂，你方国山、邓家彪之后先到你啊，柒头！ 范国威都高票过佢，等时 我屌你老母！你日日喺度嚟搞呢啲咁嘅嘢，就落井下石系咪？喂，你郑松泰保捻住嗰个议席就话：诶、哎，天佑移民，点解个梁天琦俾人哋咁样去？其实系屈佢噶啦，那个暴动系。咁你屌你老母，你仲要落井下石？讲乜捻嘢啫？陈云根，做佢嗰啲，佢讲唔紧要啦。佢下边嗰啲咁嘅信徒又喺度嚟癫埋一份陪佢，所以咧，我话俾大家听啊，乜我哋咧成班友一齐咧。去反熱狗、反青山咧，反呢個青城派咧，真係功德無量啊！喂，係要令到佢嗰個爐啊，嗰、那個圍爐嗰、那個爐係不斷咁縮細，將佢影響力不斷咁收窄，唔好將嗰啲佢哋啲病毒啊，嗰啲精神嗰啲病毒咧散播出去啊！大佬，即係荼毒嗰啲後生啊，尤其是嗰啲冇乜朋友嘅毒撚。你如果你冇乜朋友唔緊要噶，你加入我哋咧，聽我哋嘅節目。唔好加入城熱幫，唔好加入城幫，唔該大家呢啲人真係。我哋咧真系益者三用，我哋同大家交友冇所谓，唔好加入佢，即系一个人咧，你加入咗呢啲咁嘅邪教组织咧，就会使到自己嘅头脑咧偏激、偏颇啊，然之后咧怨毒啊，你不停咁样就系、是、你就系喺度嚟听佢呢啲嘢洗脑啫咩？即系等于中大个林安生咩？一阵我哋都要讲啊，喂唔好去即系成为呢啲人嘅一份子啊，大佬，你冇朋友就唔紧要噶，你同我哋交友咧，但唔好即系走去呢啲咁嘅组织嗰处啊！你睇下佢哋下边都全部都呢啲奇离怪嚟噶啦，皮甩骨噶，冇朋友啊，俾人排斥啊，搵咩咪衰埋一堆咯，全部嗰啲 全部啲社會最低層， 全部社會嘅渣滓咯，啲就係、是、屌你都冇可能講呢啲嘢噶嘛，大佬。乜撚嘢令到梁天琦令到香港嘅前途斷送？你噏乜撚嘢啊，陳雲根？我屌你老母！嗰啲票咧就唔係屬於你嘅。其實你當日嗰啲票咧兩萬三千幾票，我話俾你聽，起碼有九成以上咧係屬於係鬱敏嘅支持者嚟嘅。唔好意思啊，唔係屬於你嘅大佬，包括係我去投，包括係陳興旺去投，都唔係投俾你陳雲根嘅。唔好意思啊，我哋投純粹撐鬱敏嘅啫。唔好意思啊，唔係投俾你嘅，唔好再喺度拎咁咩十五萬出嚟打飛機啊！唔該。又亦都唔好话梁天琦影响你乜？第一，佢已经俾人 DQ 咗，佢推个人出嚟参选唔一定赢嘅，大佬啱唔啱啊？咁你唔该自己又谂下啦，陈云根，咁点解郑松泰会赢得到啫？吓、啊？乜新界西嗰个唔系喂阿天琦有份支持噶啦，嗰、那个你记得啦，嗰、那个。 记得黄俊杰 港大嗰个同名嘅，嗱唔好话我搞错啊，两个人嚟噶，唔好抽我水啊！咁嗰个又输，嗰得九千几票一万票冇，唔系天琦拱一个人出嚟就会赢噶，大佬，嗰啲票亦都唔系属于你陈云根噶，唔好成日喺度嚟屌你，谂乜怨毒怨足两年啦、啊，冚家铲怨捻到你自己身边嘅人屌你，咁样逐个清算，三国嗰啲走捻晒啦，见你冇水莫财，冚家铲啱唔啱啊？叶正淳都走埋啦，专心去做佢嗰个保安事业啦，屌你老母，日讲话人哋判监嗰日，即系唔系？即係判罪，即係嗰個係即係陪審團出咗結果啦嚇，唔係判監啦嚇。喂，連人哋即係宣布話陪審團有咗嗰個裁決嗰一日，你都唔撚放過？你乜撚嘢人嚟㗎？你係你輸鳩咗㗎啦，已經你呢世都翻唔到身㗎啦！屌你老母，你冇你就算俾你入閘，你都選唔撚到㗎啦，陳雲根。屌你有乜成咧？就话诶，佢、哎、梁天琦有道德嘅罪，系千古罪。佢有乜捻嘢罪啊？请问， 系咪出卖香港嘅？边几时有出卖？ 佢点解要出卖香港啊？你陈云根出卖香港啊嘛？佢出卖香港啲乜嘢啊？明明就系你陈云根喺度鸠吹，又话二零四七大限。屌你老母，你仲唔捻卖楼？老点咗嗰个 Crystal Lee 李远文啫，卖楼。屌你老母，依家楼价升咗二百几万，佢嗰层楼。你老母臭系你自己嗰座希尔顿又唔捻卖，黄杨达同陈秀慧嗰座人保大厦石硖尾又唔捻卖，你然之后同人讲话二零四七个地契咧就会屌你乜到期，咁你仲唔卖楼？又话二零一七年开始咧就承做唔到三十年嘅楼宇按揭啦，因为咧三十年之后咧就屌你老母个地契到期啦，喂到今日都做到啊，陈云根点计啊又？今日都仲做到啊，三十年按揭点会做唔捻到啊？请问点会做唔捻到啊？唔系整几廿友走去嗰啲乜撚嘢高登啊，嗰、那个吹水就得噶，屌你老母！日日识得喺度鸠鸭老点嗰啲咁嘅信众，捐钱俾你哋系最叻，货金你老母臭閪，不知所为啊！你哋就出卖啦！梁天琦做错咗啲咩啊？历史会宣判佢系无罪。是你呢啲咁嘅人先系千古罪人啊！唔该啊，你陈文根啊、黄杨达啊、陈秀慧啊、郑松泰呢班先至系啊！屌你老母，你搞散成个本土派，话俾你听，不务正业又识啊搞清算，一定我哋一定要讲嘅，大佬唔系俾佢喺度嚟吓，影响晒成个舆论，你都已经冇咗个舆论权噶啦，唔好意思，陈文根，屌你老母，睇你做节目啊知啦，冇人睇噶，冚家铲。不过见到你呢啲就真系好卵兴，唔屌唔得，成日喺度有扭伦宝，扭你老母咩扭伦宝，吔屎啦你，快作法啦，唔加铲汤鸡啦，汤多啲生鸡啦，屌你老母， 噏埋晒啲咩废话？喂，你哋真系唔知道啊！你问下堂主啊，佢清楚过我啊，佢搞呢科嘢噶系。 唉，真系。 我讲真噶，唔好唔信啊！佢就系搞呢科迷信嘢噶系。喂，有啲益友话我爆咪，唔好意思，我讲得太激动，细声啲，因为我哋冇推咪完噶。唉，你体谅下，唔好意思啊。 我哋冇城邦电台咁铺啊。 梗系冇咁抱啦，我哋冇钱噶，所以唔好成日话我哋收钱啊！你睇下我讲嘢，喂，闹人闹到，喂，唔系话我闹得唔好听，而系我闹到爆晒咪赶客啊，整烂人嘅喇叭啊，大佬！日日识得喺度搞嗰啲咁嘅嘢，喂，你睇下你选举成日工程，你点样样做啦？你睇下梁仲恒系点样做啦？唔该， 屌你陈文根懒到解站都唔肯落噶嘛？ 梁仲恒系使唔使搞作法啊？啊！你帮我去助选啦、啊！你有冇叫你一起去装香作法啊？有冇啊？有冇？你讲啊！你讲啊！ 梗系冇啦！佢最多落嚟一齐嗌麦咯，一齐派传单。 有冇有到汤山鸡杀鸭啊？有冇叫你拜神啊？烧衣啊？ 梗系冇啦！ 屌你老母臭閪真系！真系已经系唔想再提呢个咁嘅废人噶啦！但系屌你老母，你自己都～把口唔捻收，喂，有冇可能你仲咁样嚟到糟质一个人嘅啫？喂，佢依家面临紧最高嗰个判刑系十年嘅暴动罪，系喺高院嗰度，仲有咩好闹啊？仲有咩好讲啊，大佬？喂，你就算极唔中意佢都好，喂，佢依家都已经面临紧嗰个。司法嗰个审判啦、啊，屌你老母！你仲讲乜捻嘢啫？仲要喺度嚟落井下石？屌你老母，跟住都唔紧要啊！屌你老母，跟住佢下边个陈秀伟啊，又抵唔住颈啊，又喺度讲咩帮我照顾地球？即系寻日咧，就咪有一个即系 卢建文， 即系佢咪即系被判系即系有罪嘅。咁跟住佢就喺嗰个犯人栏嗰度咪讲话即系。同有一個咧，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判咗無罪嘅，咁啊同佢講話，即係幫佢照顧香港嘅，係咪咁講？好啦，咁跟住呢個八婆陳秀慧咯，屌你老母係又拎出嚟抽水喎，關你擦事咩？屌你老母，你自己搞咩體育夠勢就得，邊度夠你個體育夠勢勁啊？屌你老母，你回力標啊，係咪？帮我照顾地球，你搞嗰个体育救生康宁道嗰个叫人跑步收人几十蚊嗰啲乜捻嘢嚟噶？屌你老母！八婆收爹啦！只搞体育救世，呃嗰啲傻仔又搞咩热血少年军，又卖少年军票，屌你老母！你咪 cap 水咯，呃钱咯，抽人水做咩啊？呃得唔够啊？仲体育救世嗰阵时候 ，Billy 峰多口问你一句：体育救世救捻咗未啊？我屌你咩？俾你喺度搞啦，又话要清算佢啦吓。其实佢网络欺凌佢啦， 搞咗好耐添。 你老母臭閪真系，你串人乜捻嘢啊？你搞你体育救世乜捻嘢嚟噶？康宁道球场你起噶？嗌唔跑步真系收钱，屌你老母！体育救世食屎啦去！依家仲有冇搞啊？冇钱 cap！ 屌你老母，佢嗰个什么英军啊，都走捻埋啦 ！CL 星啊，嗰个屌你老尾， 走捻埋啊！ 屌你老母冇捻钱，冇捻钱啊！屌你老母树倒猢狲散啊！冚家铲救世，屌你老母， 自己都救唔到啊！ 屌你老母自暴其丑，用一个抽人水。喂，人哋嗰个喺犯人栏讲嗰句说话。唔系佢嗰个即系一个心声嚟嘅，唔系啲屌你谂乜抽水啊，或者政治口号或者 cap 水嘅大佬，屌你乜人哋啲准啲一块还押啦，已经要，即系最后讲一句就系话帮佢照顾香港，系佢嗰个屌心声嚟嘅，你抽乜嘢水啊八婆，关你乜捻嘢事啫？屌你老母！你自己搞体育救成，你冇话你，你喺度嚟话人哋。跟住下边嗰个柒碌柒咕碌啊， 屌你乜捻嘢啊！有啲热狗唱歌个762啊，网名叫做就叫柒咕碌好过啦。 系咯，柒咕碌 咩咩 衬佢多啲 咩咩。其实这种痛苦和煎熬咧，就早不陌生，不是昨日开始。佢又想讲翻陈柏杨同埋嗰个乜嘢杨家麟啊嘛，严某啊嘛，悭啲啦！你热狗你唔抵可怜嘅，话俾你听到依家呢一刻都唔肯退出，包括你个严某同埋陈柏杨都系唔抵可怜嘅，唔系什么义民义士啊，你不义之士，话俾你听，我讲嘅。唔好话咩咩受难者名单啊，或者咩咧？你系坐过政治监咧，就要支持。如果坐过政治监，就要支持。我支持梁国雄啦，我支持吴文远啦，我支持呢一个咩啦？社民连啦，大班人坐过啦，坐过唔系好巴闭嘅咋？屌你谂咩？坐捻完之后缩捻咗，喺个监仓写封信出嚟，话要清算我嘅名，记得要清算啲益友。要清算其他本土派，话要自己化身为阉人张飞，屌你咩佛捻咗啦！你呢班友已经，屌你老母臭閪，你哋乜捻嘢义士啊？乜捻嘢天佑义民啊？你老母写封信出嚟话自己要化身三个人，乜崩溃咗啦？唔好意思，坐监坐到即系背捻咗个人，冇捻咗啦，冇钱收啊，因为散捻咗啦。屌你老母赵云又屌你乜继续秃头喺加拿大刘禅话坑唔捻用啦，你老母法政就林安生啊，中大去捻咗选学生会代表会啦，唔捻得闲睬你啦，清算，屌你老母几阵时清算我啊，你老母臭閪，成班忽捻咗，屌你老母你成日就想讲你个严某同陈柏杨啫嘛，唔抵可怜噶呢啲人，到依家呢一刻你就是非不分。喂，你仲唔清楚嘅咩？成件事系喂，嗰严某就坐紧监，俾陈柏杨已经出捻咗嚟噶嘛，大佬，即系你仲睇唔捻到黄杨大、陈秀慧、陈云根呢啲恶行嘅？屌你老母，仲唔捻走？仲要喺度做热狗，鄙视你啦！呢啲真系要，屌你老母，唔系话坐个政治监就屌你咩？一定要奉旨支持你，唔好意思，冇呢支歌仔唱啊！屌你有乜坐过政治监就支持咧？屌你谂咩一定要咁？我哋要投票俾社民连添啦，社民连 第一就撑咗梁国雄啦。 喂，新鲜事卒真系坐添啦，梁国雄咁点啊？要咪要撑佢啊？ 系咯， 发捻咗啊！真系唔好拎出嚟晒啦！你热血公民讲嚟讲去咪就系呢两件咯？屌你乜俾你深层次洗脑，坐捻紧监都仲话要化身阉人张飞出嚟清算我哋嘅？屌你老尾真系！所以我哋咪就话一定要屌啦，咪要将呢班友个影响力缩到最捻细，一定要持续地监察佢、鞭挞佢，屌咪直到佢完全收皮，喺2019区议会选举、2020立法会选举全面收皮为止。你唔好放生佢，唔好放过佢，唔好掉以轻心啊！依家佢哋又准备喺中大学生会复辟啊，知唔知啊？ 呢个林安生， 林安生 Anson Lam 呢只热狗，平时就化身为网络咧，就属国嗰个咩法政。屌你乜日日就喺度串郁文嗰啲赌马啊，或者串啊钱伟乐啊乜嘢？你悭啲啦，你赌马你咪自己赌咯。你讲咁多做乜捻嘢啫？咪你个组织都屌你乜土崩瓦解噶啦，已经就自己读法律，屌你谂乜你读乜捻嘢法律啊？有乜嘢公义啊你？林安生。柒头，日先搞事搞非，你同埋连同几只热狗嘅中大学生喺度搞事搞非，你以为我唔捻知啊？一捻定夹实你啊！话俾你听，不过你依家都搞唔到咩出样啊！你都系屌你咩话要收回人哋嗰啲声明啫嘛，话要紧跟陈云老师嘅路线，我屌你老母閪啦！陈云老师，你有冇臭閪？你屋企有冇物业啊？卖捻咗楼未啊？屌你老母！快捻啲卖楼供养啊陈云根啦！讲嘢你有冇臭閪？讲乜捻嘢啊你？2047大厦咪仲卖楼？屌你老母！日日喺度天方夜谭啊！2047大厦啊！我话俾你听，共产党要收翻你所有嘢，唔需要等你2047。屌你老母！以咩047啫？屌你老母！你假讲2047，你又假设共产党等到2047先喐手？屌你乜佢喐手啊？听日喐都得啦，多鸠鱼乜捻嘢2047啊？唔好再喺度搞啲末日论啦！嗱，邪教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讲某一日咧就系世界末日。佢哋讲个世界末日论就系2047年6月30号啊嘛。 已经唔捻存在啦！屌你老母，又话2017年7月1日开始做唔到30年嘅楼案，因为过捻咗嗰个佢哋嗰个所谓嘅期限，屌到今日都做到啊！落去银行问下啦。同佢辩论嗰啲冚唪唥嘥气噶，唔需要咧。大家同呢班咁嘅撚樣糾纏咧，唔需要咧俾佢牽住個鼻子走，唔好墮入佢嗰啲圈套啊！有冇睇過城邦論未啊？乜嘢唔好同佢辯論呢啲嘢，淨係問佢買樓未？人保大廈10樓，同埋呢個希爾頓買撚咗未啊？買樓先講嘢啦！屌你老母，成副身家財產最大部分都係喺佢嗰層樓嗰度，然之後佢同人講2047咧就係大限啦！屌你老母，揾鬼信咩？你有冇臭閪共产党有几多资产啊？香港啊，2047大限，佢着紧个私有产权啊，紧张过你啦！你老母臭閪，你得个一层楼咁捻大把，2047大限，你就大限啊！屌你老母， 佢有冇咁长咩啦？ 你老母臭閪，噏得出就噏，仲有包真系信佢喎！2047大限啊，系啊，佢依家都话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唔捻生效啦，讲嘢。佢要毁约，佢使乜等我嗰时啊？啲白鸠翅啊，用啱死人佬啦！2047，屌你老母！跟住有啲黄碧云一人噏，佢又噏，又2047，屌你唔捻信你，唔好捻噏啦！以咩047啫？共产党喐你，听日喐都得啦！2047，噏乜捻嘢啊？人噏你又噏，发捻紧梦啊！真系，依大把新楼嗰啲啊，嗰、那个地契嗰个期限啊，要去2060几啦，已经2047，噏得长噏。又惊捻住到时唔续租啊！屌你谂乜死捻晒啦！我已经唔捻续租，唔捻续租你唔捻卖楼？屌你老母系噏得出就噏，日日就喺度闹阿天琪啊！吓、啊、又系闹呢个边个出卖香港啊？令到你嗰个输咗啊！吓、啊、令到你嗰个咩永续基本法乜乜柒柒收皮啦！唔好搞港独啦！你话你嗰个永续基本法系货真价实嘅港独嚟噶？嗱，此立咗23条啊，通报中联版啊，话俾你听啊，佢讲过噶， 即刻 cap 图 send 过去啊，东东乌佢话系啊，佢讲噶， 喺2016年9月5日讲噶嘛，佢 仲喺度责怪啲选民啊，话诶，佢拣咗个伪港独，就唔拣佢嗰个系货真价实嘅港独。你先系货真价实得，佢而家佢假嘅，其他都冇事。你屌你老母拉你，你老母臭閪，你货真价实啊嘛， 系啊， 其他嗰啲假噶嘛，啱啊得，唔好同佢拗。 系咯，佢最中意审判啦，咪审判佢。 啊，审判啦，吓审判佢啦。你嗰个真噶，我认啊，你嗰个真噶，系拉佢。屌你老母臭閪，其他假噶嗰啲冚唪唥，得你嗰个真噶咋，拉佢先啦。屌你老母臭閪，贱捻到无伦。一阵睇下打唔打到俾堂主啊！即系佢系访问下佢啊，关于佢嗰啲咁嘅内部嗰啲，即系选举期间嘅啲陈文根嗰啲嘢。 第一手消息 啊！系唔好净系用我讲啊，大佬。阿、啊、燕浩、于浩、阿、啊、于宪浩啊，佢话港独令人可憎，咁你咪问下佢咯。佢话佢嗰个货真价实噶嘛，唉，佢讲嘅呢啲冚棒都系，我唔会同佢拗 嘅。 嘥气同佢拗嚟都多余，只噏捻完嗰啲自己唔捻信嘅呢啲人，你同佢拗嚟把捻咩？屌你老母！如果2047年嗰地契到期，你每一日你住多一日，你嗰、那个屌你老尾，你嗰、那个你拥有嗰个产权系咪少一日啊？咁楼价 一做埋啊？ 你个楼价应该暴跌啦，应该点解仲会升啊？个个礼拜都屌你老母，个个礼拜都历史新高啊！唔该睇下中原楼价个指数啦，你老母 已经好耐冇报啦。 梗系好耐冇报啦！屌你咪一间李婉文出嚟斩人啊！白蚀咗200几万啊！唔该佢嗰层楼啊！屌你老尾真系，呢咪恶有恶报咯，所以咪要屌你咪心理不平衡咯，喺个网度不停屌人咯。李婉文都有噶，寻日又喺度屌人噶，又喺度闹啊梁天琦啲支持者噶，逐个留言 cap 噶，你睇下佢都忽捻咗啦，已经无啦端端唔记得200几万楼又冇捻埋。 真 喂，我仲有啊，你讲开就讲啊。有啲人话好后悔同热血公民咩嗰啲人 接触啊，咪话我都要讲啊。当阵时嚟，一讲郑松泰啊，即系我当时咧选举期间，2016年8月咧，咁当时本土派就得两个人啦，系咪？一个就清正咗，清正啊，新界西嗰度就得两个人啦，一个清正黄俊杰，一个就郑松泰。咁嗰阵时郑松泰嗰个表现咧，都其实系都算系不足。咁但系另一个又好不济，咁啊搞到我咪真系力撑呢一个郑松泰嘅。 当时直情有一集系屌黄俊杰添，我记得。 但系就唔系为咗撑你郑松泰而屌黄俊杰，有啲人又唔咧唔好误会，跟住喺 Telegram 嗰度搞鸠我，屌你老母！嗰次就系因为纯粹你嗰个表现太过不济，喺度嚟老点本土新闻嘅人咩？你记得啦呢单嘢，就唔系因为我要帮阿郑松泰助选而去踩鸠你嘅，专登就唔好咧，屌你咁啊！自己咧有一个咁嘅 perception 咧，就跟住不停咁喺 Telegram 嗰度搞鸠我。呢啲系从嗰啲以前清正嗰啲人讲嘅，呢啲系，屌你，我唔怕得罪人嘅。不过你中意继续搞就继续搞，系咪？我亦都唔捻惊你。好啦，咁但系你个表现就不济啦。咁啊变捻咗，我咪系咁喺度嚟播阿郑松泰嗰啲宣传片啊咩？咁啊屌你老母，跟住就系嘛？跟住俾人清算啊嘛，抵捻死啦，系咪？唉，屌你咪支持我一个咁嘅人系嘛？啊，我又道歉啦，系咪？咁啲益友都会接受我嘅道歉嘅，咁啊下届冇捻头咯，系咪？啊，大家都估唔到嘅。喂，嗰阵时佢抗击阿何君尧噶嘛，喺嗰个选举论坛嗰度，就令到大家哇眼前一亮啊，觉得佢嗰个表现，咁点知原来系做戏嘅，呃鸠人嘅，系咪？啊，咁亦都系未可知也，当阵时啊，咁啊希望大家都会体谅啦，系咪？系真系。咁咧，嗱呢一个郑松泰啊，话说啊，佢咪屌你咩？佢咪即系喺嗰个立法会嗰个谴责动议啊，咪即系已经否决咗啦，有25票嘛。 系。 嗱，我又要为阿毛孟静咧，即系抱打不平啊！即系当阵时咧，其实啊，就有啲人咧未曾落得撤离嘅。即系准备投票啊！你嗰阵时咪响钟嘅临尾，记唔记得啊？ 记得记得。 你知唔知成个会议厅最捻着紧就系叫啲泛民落翻嚟会议厅投票嗰就系毛孟静啊、毛依依啊。喂，甚至乎佢系屌你冇开声话范国威好捻激动咁样话范国威叫佢快啲落去投票啊！嗰时范国威唔喺嗰个即系参加投票都未到会议厅嘛？ 系。 喂，佢好捻着紧嘅，大佬，同埋就算你睇下佢嗰啲发言啦，佢话民主派好多，即系我就屌你乜贴出嚟话佢啦，但系我都系似其是非其非嘅，依家做节目系，喂，佢话民主派嗰个光谱应该好阔嘅，好多色彩嘅，乜乜咁讲啊，系咪？ 系， 即系帮你个契弟讲好说话啦，系咪啊？屌你老母閪，你郑松泰，即系佢反骨就梗噶啦，系人都知啊。乜人哋问你会唔会多谢泛民？你话诶，佢应份嘅，佢在籍系。我屌你老母，你使唔使咁样讲嘢啊？即系咩啊？你要同黄杨达如出一辙，谢伟俊帮你打官司，人哋俾面郁文，你就话佢啊，只不过系一个帮过你嘅契弟，你食屎啦！呢班友忘恩负义，大佬你当阵时写封信去要求呢一个咧，即系就住呢一个所谓嘅谴责动议咧。就叫人哋投反对票，你每一个泛民嘅议员啊，系你都有发信去噶，屌你老母臭閪！你求人哋啊，你有事嗰阵时就走去求人哋啊！喂，一过咗嗰单嘢，哇！屌你老母，笑逐颜开，笑捻到开心过阿陈四万啊个样，开心过十成按揭啊，做捻到 阿十成按揭啊，陈老太， 哇！佢唔捻系啊，出翻嚟嗰阵时。喂，一未投票之前忧心重重，哇！一投完票否决咗，哇！笑逐颜开，你老母臭閪，跟住仲话话唔需要多谢泛民，你多谢泛民嚟唔捻切啦，你老母！喂，嗰阵时阿毛姨姨就系你啲枉作小人啦，使鬼 call 阿范国威落嚟咩？少咁几个就佢又收工噶啦，屌你老母落唔切嚟咪得咯，系嘛？阿范国威嘅揿 lift 落唔切，投捻咗，哦，22票，21票。你收鸡咁紧张咩？毛孟静唔会多谢你噶啦，嘥够气。 你呢啲系咩嘢啊？个烂人啫，你郑松泰系嗰阵时入到议会，你记得啦。哇，讲到自己系一比九十九， 六十九， 一比六十九， 漂白水， 漂白水，要做议会大妖。你点解想做议会大妖啊？你个姚美黑脸啊！阿蒋丽云嗰个婴儿基金嗰、那个即系冇约束力嘅一个议案，你都走去支持？屌你老母！跟住泛民嗰啲友，你又唔够胆出声去批评？啊，跟住咧保捻住个位啦，又喺度嚟即系吓洋洋得意啦，又话诶、哎、我唔需要多谢佢嘅，佢哋坐喺度应份嘅，唔系应份嘅，毛孟静帮你嘅啫。屌你老母！臭閪毛孟静，唔系 call 翻啲人落嚟，你唔捻够票噶啦，唔好意思啊！你快啲多谢毛姨姨添啊！屌你阿妹，真系喂唔拉系啊！佢坐少两个喺度唔肯掂噶啦，已经六万五个人啊嘛，投票系 你开头嗰封信仲喺度讲到话咩？本席恳请阁下投反对票噶嘛？ 恳请你即系求人啦！屌你阿妹，求捻完人又唔捻多谢，多谢都冇捻句，你估真系应份噶？唔系应份嘅，你俾人弹劾啫嘛！ 佢请人恳请人咯，一啲多谢都冇翻句。 恳请咩叫恳请啊？你咪求人啊？呢啲叫做点解一比六十九啊？使乜一比六十九啫？喂，如果系咁啊，你使乜恳请人啫？如果佢系应份坐喺度嘅，你咪屌你咪信都冇捻发咯，使乜发信啫？吓、嗯啊？你俾人谴责，屌你咪再选入去咯，咁捻咧，你十五万票噶嘛？十万票 出 post 话。叶普成十五万票啊！ 喂，高领过朱海迪啦，赢梗啊！唉，屌你老母，十五万票咁捻巴闭啊你！你自己选啦，惊乜嘢俾人谴责啊？估你老尾跟捻住喺度嚟懒得戚咁，诶，唔使多谢人。仲有啊，许智峰俾人弹劾嗰阵时，唔该你坐喺度坐定定投翻人哋反对票啊，捻样！人哋投过你噶。你老母真系，唔好又屌你老母，到时唔捻头，你真系食屎狗嚟嘅呢个系。许智峰俾人弹劾嗰阵时啊，你真系大家睇实佢金睛火 啊！睇实郑重泰有冇投赞成票啊？大家 咪赞成啊，要投反对啊，大佬仲投赞成？大佬人哋反对你，你赞成人哋，你乜恩将仇报真系。 喂，如果佢投赞成都唔出奇 嘅。屌你老母反！哇！即系你反骨都反到咁鬼严重啊！咪人哋反对你俾人弹，你真系赞成人哋。妖你谂乜来回争两票，你知唔知啊？唉，你记得在席添啊！你个卵样，屌你老味！真系啊，弃权都唔得，一定要投反对，又投卵咗你。屌你老味真系。 许智峰有分头噶。 许志峰梗系有份投啦，嗱呢封信都系佢俾阿许志峰嘅啫嘛，喂，跟住好笑啊，佢嗰篇嘅信咧，嗱呢就系都唔知佢写乜嘅，嗱佢尾二嗰段咧就话，即系相信阁下会爱惜羽毛，一致反对谢伟俊议员，即系喂，如果佢一个人咧系爱惜，即系爱惜完之后好锡身咁解嘛，喂好锡身又唔喺度落水撑你啦，屌你老母！呢个系咩嘢嘅？屌你谂乜？呢啲系呢啲咩嘢嘅信件咧？即系写封信俾人睇。嗱，你爱惜羽毛系点用咧？即系话俾人听。嗱，你个仔啊，爱惜羽毛啊，唔好出去搞诶掟嘢系咁噶嘛，咁用噶嘛。系个仔啊，但系要搵工啊。你个仔啊，第咩啊？啊，要爱惜羽毛啊，唔好搞咁多学生会咁用噶嘛。你叫人哋投你嗰个谴责动议嘅反对票嘅人爱惜羽毛，做乜捻嘢啫？乜嘢意思啊？ 其实呢篇嘢系咪阿近打噶？ 我唔捻知阿近定系咩啊？佢成班都系咁噶，嗰、那个咁嘅咩严某啊，走嚟清算我哋又系咩充耳民之喎？唔系充耳，你唔系充耳不闻，都捻住个不字就代表个可以咁用啊，大佬！屌你乜成班冇文化，充耳民之啊！屌你乜真系咁写噶？呢、這个仲好似嘅人爱惜羽毛啊，爱惜羽毛咁用嘅咩？屌你老母成班发烂咗真系，充耳民之啊！充耳即咩？塞烂嘢耳，充耳不闻即塞烂嘢耳嘛！屌你老母，充耳民之， 成班友都系咁嘅，写嗰啲垃圾嚟嘅，冚唪唥系。喂，讲起写垃圾咧，话说有一个咧又冇人知嘅。咁咧咪有一个葵青咧，咪有一个有座嘢咧，咪80万整咗出嚟话做雕塑嘅。 系。 你叫咩？有叫咩嘢先？即系整咗搵啲红砖出嚟啊！ 记得，啲人话成山坟咁啊嘛。 堆喺嗰个路中心嗰度啊。 系。 喂，即系嗱，又系啲人咧睇嘢咧，喂，又系唔即系唔睇嘢喎，其实系。咁点解咁讲咧？喂，话说咧，嗱，嗰个雕塑大家可唔可以搵翻嗰张图出嚟？好似有个葵青区咧，因为一讲起嗰啲文字嗰啲嘢啊，有啲嘢想讲，因为佢其实嗰、那个。嘅雕塑咧，佢有个简介噶嘛？吓、啊，你知唔知有？你知唔知有个简介先咧？即系啲益友帮手揾下，亦都 冇留意喎、啊，呢、這个都 唔系佢雕塑，每一个雕塑咁有简介，即系话俾你听佢嗰个设计理念啊，设计者系边个啊？吓、啊，或者系即系佢嗰个雕塑背后有咩意义啊？咁样噶嘛？咪大家帮手揾下，佢里边咧好啦，好笑噶，屌你妈 copy and paste 一段重复咗个屌，系咪真系？冇人睇到嘅，咁多冇人睇到嘅，影晒图出嚟，你知唔知啊？ 有啲咁嘅嘢，我都冇留意喎。 系啊，嗰啲人唔睇嘅话，边嗰段新闻就已经传咗几日噶啦，已经记唔记得啊？ 记得啊，大佬 ，copy and paste。 系、哎，你真系抄翻嗰个图片出嚟，我就见噶啦。不过依家即系你抄一抄啊吓。 系咪呢张啊？ 边张啊？你 send 咗俾我啊？ 好一声 你 send 俾我睇下系咪嗰张？ 安全岛嗰、那 个啊？安全岛嗰、那个系啊系啊系啊。嗱呢、啊這个咪系已经咩？嗱你冇睇啊，梗系睇下睇下清唔清楚，播出嚟俾大家睇先。咪系咯，嗱你睇唔睇到？哎，我依家 send 出嚟， 我未睇到， 有睇下，仲未睇到。嗱、啊，即系证明咧，即系咧特区政府做嘢啦，即系屌你咪求鸠奇咯。嗱、啊，佢嗰个安全岛多识行人地砖第二段嗰度啊。你见唔见啊？第二段嗰度啊， 系喎，系喎， 唉，真系，喂，冇人睇到得咁多啲记者，全部盲噶，话俾你听， 我都盲。 喂，使唔使写两次啊？即系作品，将地砖伸展起来，将地砖伸展起来，屌你老味！唉，真系冇人睇到啊！即系冇人 proof it， 即系又唔系即系证明呢嚿嘢真系垃圾咯。喂，由佢制作，屌你老味，做撰稿。到印出嚟，到个工人喺度冚上去，屌你谂乜？跟住到剪彩开幕，到依家咁多人，到上埋报纸，屌都冇人睇到啫，屌你咪拆捻咗佢啦！真系，即系嘥钱。喂，依家仲要嘥钱整个个啊！嗱，依家俾我哋公布咗，佢哋又会再整个个噶嘛？唔通搵涂改液涂捻咗嗰个张地砖伸展起来咩？你屌你咪又要嘥钱啦，又要整个嗰啲，整呢啲几千蚊嘅，整一块呢啲嘢。 但系佢英文又冇事。 佢中文就要 copy and paste 嘛，唉，将地砖伸展起来系咩字啦？唔使讲两次啦，唉，啲求鸠奇系嘛吓？屌你老味真系， 唉真系。 咁又重要嘅，写几次 copy 多次啦，写两次， 单做咧三次 啦，又咁使乜啫？你嗰个唔好叫安全岛啦，你既然咁谂住，你嗰个叫将地砖伸展起来，咪屌咯，大家明咯？你嗰嚿嘢系想咁啫嘛？你嗰嚿乜所谓雕塑，你咪就系将啲地砖伸展起嚟啫嘛？你唔好叫安全岛咪得咯，都企唔到人嘅嗰度已经，屌你老味真系，改名叫张地砖伸展起来，唉，真系，就好似点解仲要六个人去设计啊？呢嚿乜嘢都要，唉， 系咯，六条友 伸展咯，六条一齐伸展， 系咯。咁所以 不如六次啦，直接 系唔系？即系咧，所以即系啲人对于文字唔系好即系敏感咯，吓、啊。其实都系等于郑松泰都系啫嘛，叫人你叫嗰啲人爱惜羽毛，咁点范国威喺楼上好爱惜羽毛啦，佢费捻住来投票啦，冇捻投啱喎。 系喎，其实范国威先做得啱 嘅。系啊，唔投先啱表你咩？ 系啊，唔投先啱。 唔投先啱啦，爱惜羽毛。咪你再睇下啦，唉，我都拎牌出嚟俾大家笑下啦。嗱、啊，呢、這个就系嗰个咩言谋啊，要清算我哋。嗰封信嚟嘅，即系要搞清算系嘛？又自属诸君阉人亦得系嘛？乜未能出征救驾，还望恕罪乜物物？唉，真系你即系佢因为佢就要化身为呢个阉人张飞吓、啊，黄巾之乱就写错巾字，咪嗰个巾 登嘅咧，陈巾嗰个， 陈巾都唔系呢个巾啦， 系啊， 啊，一最尾佢写啊，啊。咩国君之言啊，即系言内喻叶郎，叶郎屌咧半变咗啦，即系讲紧呢一个看更叶啊，叶郎屌你乜叶郎背叛咗啦，已经唔系系城邦，唔系系呢个热狗啦，已经有大将之风，唉真系好笑啊，半变咗啦傻仔，仲阉人张飞。被人割落，俾个士兵割捻咗头落嚟啊！咪傻捻， 掉捻咗， 掉捻咗，大佬咩国君之言咧？还望亦得咧，能充耳闻之，充耳闻之就冇呢个用法嘅，大佬有个成语叫充耳不闻，即系塞捻咗耳仔听唔捻到，就唔可以删咗个不字咧，就屌你夹硬改做充耳闻之，九唔搭八。即系你陈文根咧，得闲就教下啲包中文啦，咁卵叻，屌你老母！咁你陈文根教佢噶，要爱惜羽毛，爱惜羽毛咪系咁样用噶，充耳闻之系咪你教噶？屌你老尾真系，成班黐鸠线， 唉，屌成班文盲。 你点解真系文盲嚟啊嘛，大佬？你有冇即系少少嘅文化水平噶？啱唔啱啊？即系我唔系话要屌你乜，但系学历有学历就好卵叻，而系屌你乜都唔系咁写啊，系咪啊？ 你就算唔知道嗰用字啱唔啱，你咪 Google 揾下个意思咯。 屌你乜贻笑大方啊！呢啲堂堂立法会议员，屌你乜喺一封信嗰度叫人哋去爱惜羽毛，唔系咁用嘅。唉，好啊，跟住讲下呢个长毛贼啊嘛。 你老友啊？ 嗱，长毛贼咧就有个问题咧，就系佢嗰个人哋其实叫佢还钱嗰部分咧，就系佢预支嗰啲即系办公室嗰啲开销嚟噶，系预支系未用啊，预支即系未用啦，系咪？ 系。 喂，咁未用叫你还翻，好正常喎、啊，因为你未用啊嘛，唔系话你出咗粮嗰啲叫你还翻、啊。 系。 咁如果未用嗰啲叫你还翻咧，就天经地义啊。咁但系你又唔还。其实咧，你就其实系 ignore 咗人哋嗰个要求，人哋其实有去信咧，嗌你还钱。咁你如果其实真系想唔还咧，你又可以大方啲话俾人听嗱，依家我嗰个案件咧仲上诉紧，你仲有机会咧复职嘅，系咪？ 嗯， 一入咗司法程序，好啦，咁你唔系，你冇讲，你都冇论述，冇交代嘅原因，到人哋追你数啦，入品啦，你先出嚟又喺度临急临忙，又话诶乜乜啊？吓、啊， 佢又冇睇过封信啊嘛，唔知道有封信。 屌你老母冇睇过啊！罗冠聪同阿刘小丽同阿姚松炎又走去争相还钱，屌你老母！依家即系人哋话俾你听，还十万就放生你二百几万啦，呢反应咧，梁国雄，屌你老母连嗰十万都想掠捻埋，佢嘅其实即系还十零万，佢就放生佢 十九万 就放生佢二百七十几万啊嘛， 系。 就嗰二百七十几万其实就唔使还嘅，原本就叫你还翻预支咗未使嗰十零万。咁你话唔系喎，洗捻咗你咪拎啲单据出嚟俾人睇咯，你又唔捻系，又唔捻睬人。跟住就好啦，依家人哋话，哦，你冇反应啊，咁咪一次过追讨啦，咁样解啫嘛，就唔系人哋政治迫害你啊嘛，同埋你成个社民连个党都柒嘅，喂，仲要讲下呢个唔民怨啊要，喂，你唔民怨嗰个咧，你系向公众咧公开披露咗，吓、啊、嗰、那个廉署嗰个受查人咧，调查人咧。 喂，你咁样系违法噶，系违法行为，你唔可以咁样做噶。其实你个目的咧，你都唔系想打草惊蛇，唔系想令到咧嗰、那个即系被调查嘅对象咧系有所防范。屌你老母，你只不过系 想令到佢声誉受损啫嘛！你老母臭閪，你又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拎出嚟话，哎，我要提升知名度，啊，要乜乜乜乜佢咁写噶嘛，系咪？ 系 系，法官都耻笑你啦。跟住，喂，你唔可以嗱，呢啲系纯粹咧，真系滥用廉署嗰个制度。一个人系唔可以无厘头，喂，如果你咁都无罪咧，喂，个个都去噶啦。喂，个个咪去老廉嗰度去举报咯，系又举报，唔系又举报。如果人哋立咗案件咧，你就话，哦，嗰个人咧已经俾老廉查紧啦，唔得噶，大佬。喂，一个人俾老廉查紧，喺公众嘅印象当中，系会令到佢嗰、那个即系印象系变咗负面噶嘛？你其实诋毁紧人哋啊嘛，大佬。咩叫佢俾老廉查紧啫？啱唔啱啊？你唔可以屌你乜滥用呢个程序就走去举报人哋就话啊，周围堂讲话佢俾老脸查紧，然之后就喺度诋毁人啊，借机贬损人嘅声誉啦！屌边系咁捻样做人噶，大佬？喂，如果系咁啊，个个走去举报啦。 系咯， 我入完去之后话，唉，佢俾老脸查紧啊，黐线嘅，咁样系唔得噶嘛，而且法律讲到明系唔捻得噶嘛。 佢点知会老屈你啊？乜都话，哇！你俾老脸查紧啦，个个都有。 喂，系唔捻讲得噶呢一样嘢，系而且里边嗰啲老脸啲咧，亦都会有提你噶，唔止一次会提你噶，唔好话人哋冇讲过啦。唉，真系跟住长毛贼喺个即系唔知边个直播线报定边个，我睇到佢话呢个文字狱，呢、這个唔系文字狱嚟嘅，先系成日写得好清楚，唔可以公开噶，唔系文字狱啊！呢、這个大佬。你点可以无端端即系话啊嗰、那个系老脸调查队，因为讲明系唔得噶嘛呢样嘢系关文字狱咩事啫？文字狱嘅意思就话、是、哦，你写句嘢批评共产党，然之后佢拉鸠你咁啊，文字狱啫，啱唔啱啊？ 系 屌你老母，你唔捻系啊嘛？咁都可以类比为文字狱，跟住嗰啲黄丝傻閪閪咁样，又话啊，跟住咧就系、是、政府咧锐意打击社民连啦，一阵间又追长毛新津咧，一阵间又拉吴文远，屌你咪你唔打击你个党都收皮噶啦，冚家铲！懵撚你呢班，話俾你聽，即係佢將一啲佢好唔相干嘅事件咧拉埋一齊嚟講，就話政府打擊社民連，屌你媽！你自己打飛機打得柒就俾人拉撚咗，你嗰個係白鳩痴啱唔啱啊？ 誒，呢個吳文宇咧都寫信出嚟咧，話咩？佢自己係俾政權打壓啊嘛，但係呢 人係俾政權打壓，你係你自己衰喺你自己手上啊！話俾你聽， 係 你唔寫咪冇事啊？ 佢仲要話坐監係佢榮幸添。 咁所以我咪话咯，我哋唔会因为一个人坐所谓嘅政治监或者咩，而且你呢个文员都唔算系政治监，你衰柒咕碌啫，你自己衰打飞机打得衰，咁都叫政治监咧，就更加之确认一样嘢，就系我唔会因为你坐过政治监而会屌你老母，就会因此而支持你嘅，唔好发梦，屌你乜你发癫嘅，喂，如果系咁啊！老廉个制度就已经系名存实亡啦，玩完嘅。如果咁都唔告你就，唔公开得噶，唉，嘥气啦，真系。跟住阿天琪嗰日咪，即系寻日啦吓，就咪即系宣布咗个陪审团嘅结果嘅。屌你咩长毛，你咪就喺度筹钱，你喺条街嗰度俾人影咗出嚟啦，知唔知啊？ 我知啊，有嗰张相。 你唔会听审嗱，你见啦，系嘛嗱，又喺咩嗰度啊？你系咪葵青嗰度啊？葵芳嗰度啊？ 葵芳嗰度啊，系。 屌你老母，你咪又喺度又喺度筹钱，嘥鸠气啦你！嗱，不过咧，即系我哋都讲翻公道说话啦。咁即系话说，即系有啲人咧，又我见到啊吓。即系无啦啦闹啊！游月华咧，拉登又有 Facebook 又有啦吓，高登啊啲咩就闹游月华抽水，咁呢啲咧就唔啱嘅，呢啲就唔好闹啊！游月华，我觉得 即系呢个当拉优啊， 系即系呢个当拉优咧，游月华咧，即系虽然佢系民主党员，唉，但系咧事实上佢喺阿天琪入去之前都系即系好长时间去陪住佢啊，喂，当咗佢半边仔咁滞噶啦，真系。吓、啊，咁就即系我嗰个公道少少咧，就唔系抽水嘅，大佬佢两个系真系喺现实上边系有一个 好长时间嘅密切嘅交流嘅系。咁我觉得你咁样，如果有啲人系闹佢咧，就真系好唔公道咯。你话佢抽水，佢唔系抽水嘅，大佬。喂，无论喺佢嗰个心灵上啊，精神压力嘅舒缓啊，吓、啊、或者系帮佢系去喺法律上嘅支援啊，揾律师各样。喂，佢系有做嘢噶。啊，咁我觉得就唔好咁样去即系咁样去闹佢啦，或者诋毁佢啦，呢啲就第一啦。第二呢，阿蔡维邦大律师，你哋就唔好即系联想到就话啊呢、這个系阿杨岳桥嘅师傅就猛咁闹佢，我呢啲系真系穿凿附会咯。即系我睇到我就觉得，即系我要讲嘅呢啲系啊，即系要公道啲咯，系咪啊？你闹一个人呢，真系要基于真凭实据，系咪？基于啲客观嘅事实，就唔好咁样咧去穿凿附会咧，我觉得冇乜必要咯，系嘛？啊，即系我睇到都唔系好舒服啊！呢啲嘅言论啊，吓就系咁啊！即系呢啲，我觉得有必要讲下嘅，唔系有啲人真系喺度闹佢，唔好闹佢啦，佢有咩嘢？ 佢咁人哋都帮过天奇好多嘅， 佢都话帮过噶，系咪？咁我觉得真系冇乜必要吓、啊，即系我哋即系纯粹帮佢。 是其，我哋都系 即系 是 其 是 非 其 非啊，系咪？即系帮佢讲两句公道说话啦，呢、這个系咪？吓咁啊，跟住就系同埋咧，蔡律师真系为人升咗用大律师噶啦，真系，即系呢啲唔好。俾嗰啲，即系咧，我哋就覺得嗱，阿 Chris 咧，呢一啲個阿 Chris 井咧喺度留言咧，啲陰謀論者咧啊，係精神毒藥，我都覺得啱嘅。唔好俾陳雲根嗰一套或者熱狗嗰啲咧，乜撚嘢都自己自行咧喺嗰個腦裏邊編造一個故事出嚟咧，就揾一啲嘅所謂蛛絲馬跡咧去腦補一個故事出嚟，唔好咁樣啦。 冇谂咁复杂啦， 冇乜嘢都系，一阵间又呢个共产党，嗰、那个又系鬼咩？咁你呢啲系？呢啲系恶习嚟嘅，我作觉得咧，一个人去思考一件事咧，吓、啊，你若公开讲嗱，你私下讲唔紧要，你私下讲边个系鬼得啦，系咪？你私下讲嗰个人个西部系臭都得啦，系咪先？你私下讲啫嘛，话知你冇口德咩？即系我哋私下倾偈都可以讲到天花龙凤，但系你公开讲喺呢一啲公开嘅社交平台啊，或喺嗰啲网络嘅讨论区嗰度讲咧。你谂清楚先讲啦，唔好咁样就去即系去诋毁人哋啦。我觉得，然之后自己喺度谂一啲阴谋论出嚟，又话嗰个系泛民嘅律师就害咗佢。喂，即系一阵间又话阿游月华要即系害咗阿天琪，喂佢当佢半边仔啊？点咪当佢契仔咁噶？点会害佢啊？会唔会害佢啊？即系你，大家政见唔同，你咪攞政见出嚟辩论咯，话佢有咩行为嘅，但系就唔系话，诶、哎、呢、這个人咧，因为佢系泛民嘅就害佢咁样。我觉得屌你咪要拎啲证据出嚟咯，就唔系咁样咁唔公道去讲咯，系咪？即系睇到唔系咁舒服啊，真系吓呢啲咁嘅言论啊。 即系有时有啲人，即系有啲行为，即系。冇目的嘅嘛，即係好似我哋咁，我哋都唔係為收錢而講嘢。 屌你咪為收錢唔撚咗？第一，你呢啲咁嘅網台收得幾多錢啫？我當你一萬幾千好冇？咁啊點啫？唔撚收啊，唔撚收講嘢大曬，話俾你聽。收錢咧，你到時又嗌人唔好俾錢我，一間又話啊，屌你老母！你為咗錢而做呢節目，唔撚收啊！屌你老母，你話我乜撚嘢啊？依家即係咁啫嘛，我就係專登唔收，你話我乜撚嘢啊？我就為咗興趣做噶嘛，大佬。你知唔知做得好咧？喂，我话俾你，我十几年前已经喺高登嗰度做啦。以前啊，屌你有乜播歌添噶，喺度扮。以前仲未有音乐情人，即系喺度自己扮做音乐节目 music show 嘅，知唔知啊？喺度播阿谭咏麟啊，播咩噶？屌你有乜咁个钱仲有钱收啊？我不嬲都好有兴趣嘅，冇意思。不过你有中意出嚟惹我，惹下搞到我啊！屌你咪，我都已经唔捻惊啦，就出嚟讲啫嘛，即系咁解啫嘛，就唔好成日觉得即系。你就算覺得我收錢，你咪揾證據話我收咗錢咯！屌你老尾，就唔好咁樣去，即系又整啲陰謀論出嚟，覺得唔係噶，到依家都仲係泛民，有啲友覺得話，你仇思達咁中意出嚟講嘢，一定係為咗想參選，或者背後一定有人大水喉。 者呢兩個孔都已經係咁諗啦。 大班係咁諗噶，佢話俾你聽啊，成日覺得我想出嚟選啊。喂，佢就係覺得喂，你唔出嚟選，你做咩講咁多嘢啫？你博上位啊？喂，唔好意思啊，呢個世界就係有啲人係咁撚中意喺度講嘢噶。呢個平台係發聲啊嘛，我有人聽，咁你關你咩事啫？係咪先？冇人听咪唔做好咗咪话斋屌你就系、是，有人听就继续做，冇人听就唔捻做就系咁啦，好简单啫嘛。哇佢真系真系惨啊！喂无端端端俾人哋又闹一镬系嘛喺嗰个拉登嗰度，唉真系。我觉得唔好咁啦，即系佢当然可能佢冇唔会去睇啦吓，佢冇时间去睇啦吓。咁啊，就跟住就係讲下呢个行人专用区啊嘛，你要讲下。 诶， 即係我觉得呢个又係要即係取缔囉。啊，我真係要强烈取缔，唔好话咩嘢嗱。有啲人呢成日话咩嗰个叫 busking 㗎嘛，即係咩呀街头。嗱，如果你只係街头唱歌我冇所谓。啊，但你街头唱歌你又整个兜出嚟嗰啲呢就有所谓。你知唔 知即係黑色呢个。 喂大佬你喺嗰个街头嗰度你咩卖艺。喂你唔好咁啦，喂我睇啲人睇乜当咩代香蕉奶㗎嘛，全部都系。 全部都系㗎 嘛。香蕉奶㗎嘛。即係你喺街嗰度揸个兜出嚟。你真係鍾意唱你咪唱囉。但你不是賴以為生的嘛，其實你星期六日走去唱而已嘛，夜晚其實主要是星期六晚啦，聽日不用上班，星期日 的夜晚早一些時間，那你放一個兜出來用什麼啫，對不對啊？那你又要把兜出來，你就在那裡賺食咯，你真的做人是不是真的那種傲骨，是不是真的，喂，這麼難嗎？走出去唱歌不收錢那麼難嗎？ 你唱歌都想人欣赏，你系想收钱啊？ 咁啊，你想收钱咩？吓，咁有啲人唔系话，有啲人唔系噶，会反驳你。喂，我出去嗰度咧，因为要嗰笪地咧，就要俾钱，你唔好去嗰度咯。屌你，咁呢啲个全香港得旺角一个位置系可以俾你唱歌嘅啫咩？你去尖沙咀唱得唔得啊？天星出面冇人收片系嘛？有屌你咪去嗰度唱得唔得啊？星光响出面啊！ 你去呢个大埔墟火车站，不如隧道成日人唱 嘅。成日人唱啦，系啊！大埔墟嗰、那个一出嚟行去巴士站嗰隧道，大把呢啲地方唱啦，啱唔啱啊？你再唔系去粉岭嗰天桥火车站嗰度，你都可以唱噶。 即系阿长毛派， 即系长毛派啊！做分红海嗰度啊，做摩西分红海嗰度都得噶。喂，大把呢啲位置啊，系咪啊？上水火车站最出个天桥行去上水广场嗰度有一段都系公家噶，你去嗰度唱咯。点解系要去嗰度唱啫？系咪先？ 嗯。 即系我唔系话要诋毁嗰啲咩所谓 busking 嗰啲人，你又要挤个兜出嚟，你唔挤兜出嚟咧，我真系冇嘢好讲，唔批评你关我咩事啫？你要唱咪唱咯，系咪先？你唔好嘈人就得啦。你要摆个兜出嚟。你咪真係揾食囉，但你揾食你唔可以屌你乜用人哋嗰个精神压力作为你嗰个嘅成本㗎嘛，大佬。你知唔知你喺度唱歌啊，日日唱啊，陈奕迅啊你都叫佢收声啊，如果长年咁样唱话俾你听。你试下一个一日喺你下边度唱啊。 不如你试下咁做。 我就屌你半日都俾人屌啦，你试下陈奕迅去啊，你唱得多俾人闹嘅啫，一样系嘈冤巴闭。你知唔知屌？你唔信问下魏震啦，咁佢就娶咗阿周慧敏啦，咁佢又真系沟阿 City 个北姑个北妹， 个张某 张某嘛，嗰个系吸引嘅。咁但系即系话人就系中意新鲜感咯。咁你日日揾阿张学友去唱，你都嫌佢烦嘅，你知唔知啊？ 系日日佢边有咁多歌唱？ 佢一唱口水歌啫嘛，佢都唔係嗰啲人自己創作㗎嘛，嗰啲歌係。咁唔緊要，但你唔好屌你咁不停咁樣去唱，然之后你又冇申请嘅，其实嗰啲係冇得，因为冇規管㗎嘛係。但你嗰个行人专用佢係行㗎嘛，唔係俾你做街霸㗎嘛，大佬。你喺度做街霸，即係你喺度霸住嗰个嗰笪地方唔行路。然之后喺度嘈。喂，其实咧嗰啲咩嘢唔系净系讲紧旺角大妈噶，系任何人你都唔好喺嗰度唱啦。其实 好滋擾性，因為佢喺樓上嗰度。如果我喺嗰度住咧，就真係 哇！真係日日都嘈。 咪已經癲撚咗啦，應該係更加之躁狂噶啦。開麥嗰陣時會， 佢哋仲要插曬嗰啲 M 噶嘛，搞到大大聲噶嘛。 插咩啊？ 插嗰啲 M 啊，即係嗰個喇叭。 哦，即係個擴大器嗰啲聲 音 嘅 擴音機啊， 擴音機係有諗你嘈住人啊嘛。你唱咪唱，即系等于我哋喺度唱。咁我喺度唱咧，其实我唔系逼人听嘛。咁啲益友听到我唱歌，可能会熄机啊。你明唔明啊？转台，转到城邦电台啊嘛。 佢哋有得拣， 有得拣噶嘛？喂，但系你下边唱冇得拣嘅，系咪？仲有你根本好多人喺度揾食，又占卜星相又有啦，即影即有啲快相嗰啲，唔知影咩又有啦，卖宽频啊，电话公司啊，吓、啊、有线电视又有啦，九啊几样。 以前有嗰啲咩好氣量嗰啲 好氣量啦，楊炳基啊、傑青啦又有啦，大把啦，啱唔啱啊？我覺得唔搞咪唔搞，呢啲係九七之後先有嘅產物，係咪冇嘢需要留戀嘅？行咩人專用區啫？係咪先？ 嗯 啊，你話嗰啲乜嘢誒？即係令到佢嗰個區裏邊誒誒咩啊？即係話少啲汽車咧，就少啲廢氣多餘啦。唉、哎，屌你咪啲舊街已經係啦， 噪音都係污染嚟嘅 啊！咁噪音污染仲烦紧个空气污染添，空气污染你可以闩窗噶嘛，大佬。 系咯， 你嗰个噪音会闩窗听到噶，屌吓，好滋扰噶吓。咁、啊、有啲益友咧，卡框咧就话，所以有啲人咧可能因为咁样咧就掟强水，咁 唔出奇 啊，大佬，因为佢精神滋扰嘛，呢啲系属于 每日咁，真系逼癫一个人，唔出奇噶， 系会癫噶吓。啊咁所以有啲人话引入咗大妈帽咧，咁呢个大妈帽咧，佢只不过将成个问题激发到一个嘅，佢去到一个所谓嘅 marginal 啊，即系去到一个即系去到一个边际，即系接受唔到啦已经。 嗯， 即系之前可能嗰啲友其实都已经呢个问题存在咗好多年噶啦，都唔系好接受到噶啦，但系佢哋一嚟到嘅时候，直头将呢个问题激化啊嘛，咁啱咯，全部似个收皮咯。就唔好講到咧，有啲人咧就喺我度留啲陰謀論咧，就共產黨咧就引入呢啲人走嚟咧，就令到咧、你成班人咧都冇得唱。喂，唔好意思啊，本身嗰班都係好鬼神憎鬼厭噶啦，已經。佢只不過呢筆啲炸油落到嚟咧，將個問題將個矛盾再激化啫嘛。本身你嗰啲都唔係好嘢嚟噶啦，都係神憎鬼厭噶啦，啱唔啱啊？唱咩啫？唱你匿埋一邊，唱細聲啲唱咯。喂，好似嗰個咩啊？日本個 Mr. Wally 啊！是不是这么读啊？喂，他都是小小声唱的嘛，他有鬼晒那么吵吗？最啱听就听，不啱听 就周围去表演的嘛，不是只去死一个地方。 喂，他想不成日去死旺角啫？你不见我们说下他，喂，不是因为他日本仔啊，而因为他屌他到处流窜的嘛，到处自己走的嘛，会使乜惊啫？他又不是大声的人，是吧？小小声这样，咪好咯。你咪最紧要搞呢科嘢咧，就以唔好影响到其他人为目的啊嘛，为首要嘅一个目标嘛，啱唔啱啊？你又唔系成班友喺度嚟咿哇鬼叫，呢即系嗰啲人唔知道自己几咁烦嘅系吓，系啊，去到临界点啊，系我想讲嘅临界点啊，去到就系嗰啲人去到嗰个精神嗰个崩溃嘅临界点，咪屌咪忽捻咗咯，好多都会。 其实都累积咗好耐啊！不，你记唔记得十年前咧，成班有高登都试过反呢个好气量噶嘛？ 系反好气量嘛，走出去即系想反吸佢哋啊嘛，收尾都收皮啦，好气量俾人咁搞到几搞，就唔系共产党要引入呢啲嘢嚟到去咩？由因为由设立呢个行人专用区开始，都系烦捻到扑街嘅，都系冇嘢值得留恋嘅呢啲嘢系吓。同埋佢落货咧，喂佢都系隔好远，要推入去啦，都系好啦麻烦嘅啫，系即系又辣又唔辣，但系唔辣就多过辣吓、啊。有人话试过即系掟家私，好彩冇死人吓。嗰啲渣板拍板拍上咗宽频未？咩咩计 P 年代已经上网。仲问上网未？哦，即系佢出街嗰度俾人问上咗网未？啊， 咁呢啲又冇咁大噪音嘅滋扰嘅， 咪嗰啲都系属于滋扰嘅一种嚟噶，因为嗰个行人专用区系行人噶嘛，你啲违反咗原意啊，大佬，你行人专用区嗰度做街霸喺度占路， 违法占路呢啲冇人去清场嘅，屌你老味真系，呢仲唔系违法占路？ 呢啲真系占领啊！ 屌你乜日日喺度摆个嘢出嚟，喺度嚟卖自己嗰啲产品，自己代佣金。啊、即希望佢呢个尽快取消啦，那个区议会希望通过啦。我就唔会因为呢个建议咧系建制派提出嚟咧，屌你咪就走去盲目反对嘅，嘥气啦！你咁咪余德宝啊嘛，公民党啊嘛，为咗规管啊，点规管啊？你发牌俾佢啊？你俾佢喺度唱啊？最好大家都唔好唱，因为好烦嘅。你中意唱你咪点去 book 场咯？其实百几友你咪 book 文娱中心咯，屌你老味 book 大会堂都得噶。 开台唱都得嘅，其实 我开台唱得，我都千几人听啦。但如果你话要收钱，冇计噶啦，收钱你咪去卖门票咯，系嘛？好简单啫嘛，点解定去旺角啫？点解你话俾我听啊？咪得个钱字，冇唔应啦！屌你老母，真系为文化咩？食屎啦佢！我真系唔捻信嘅。你点解定喺旺角嗰个最人流最旺嗰个地方啫？你唔系为钱为咩？为多人听啊！嗰啲系要听你啊！你去边度唱啊？人听噶啦！尖沙咀嗰个天星码头多唔多人啊？多余。嗰度大巴海港城出嚟嗰度啊，多唔多人啊？嗰度一样有人行，嘥气啦！你为咗钱，个人流冇咁旺嘛？嗰度。为咗钱啫嘛，啊，咁咧就有啲益友咧就话讲下听日嗰啲赛马贴士够收视，咁我哋又唔系话咩嘢嘅吓，我哋即系贴士就已经讲咗，其实 I G 嘅直播嗰度就吓， 好多人冇睇噶嘛，觉得几十人 咩啊？ 觉得几十人听， 咁啊讲下啦，唔系因为咧依家冇办法噶，因为依家咧系即系准备。即系好似而家开波嘛，嗰、那个车路士对曼联系会低啲。我哋 喂，其实今晚开台嗰阵时候都仲系我哋有另一个竞争对手，你知唔知？ 边个啊？ 阿达哥今日都开台嘅，其实。 哦，达哥啊，系喺边度啊？ 佢喺佢自己 Twitch 嗰度咯，虽然。 哦，达哥礼拜六都开嘅咩？ 佢今日 OT 啊，佢话今日特登开翻一粒钟台啊嘛，所以头先我哋都有面临竞争嘅。 咁我哋面临竞争冇所谓啦，系咪？依家都唔系啊， 都有千几人啦。 依家我哋都有 YouTube 加埋 Facebook 咧，都有1800人嘅，都唔曳啦，系咪？ 系 吓、啊，都唔曳啦。咁我继续啦。 冇计啊，真系啱啱开波啊嘛，场波 系又开波又咩嘢又夹击系嘛，跟住又城邦电台点复辟啊？ 呢 、 這个最大影响 啦，系啦。跟住又热狗屌你咪万人台夹击啊！唉、哎，九啊几啊台， 唉，几啊台。 咁啊，跟住就喂讲埋呢一个咩？我先接电话啦，讲埋一赛马咧。听日咧都系两场啦。I G 我讲过啦 ，I G 你 follow 我啦。我其实咧不定时会喺 I G 嗰度系会做直播嘅，同埋系唔留底嘅。我啲直播系讲完算嘅。听日咧就系呢一个，诶，我揿翻出嚟先。听日第九场啊，近支腾云啊，二号啊，系噏到乱晒龙。九场二啊，系唔使睇啊，听日。咁啊，大家参考一下啦，啊，即系听日我嗰个至尊心水就呢只啦，啊，其他嗰啲我都唔提供啊，系呢只啊，唔系我提供咧，我自己会买噶。I G 有直播有噶，我 I G 个名系咩啊？ 超市踢咯， 超市踢系啊，你哋大家可以去揾下噶。我可唔可以将我嗰、那个 I G 贴上去 Facebook 啊？你帮我吓， 好啊，喂你个名， 唔系你打出嚟啊？唔系九场二买 win 噶啦，唔买 pay 噶啦，咩12元啊？九场二买 win， 你讲清楚先，听下九场二买 win 吓、啊。其他嗰啲我就觉得唔好搞啦，嗰啲啊，因为我都有睇见嗰啲，因为啲各只都有得弹下嘅，咁无谓啦，系嘛啊？ 嗯。 啊，唔系啊！我嗰日咧仲讲，嗱，寻日 I G 咧其实讲两只嘅，仲有八场五嘅再石磨蓝嘅，系咪？你记唔记得？我系冇讲， 我点知啊？我都唔知咩马打边只马。 因为我 mark 低咗喺本簿嗰度咧，我就要即系搵唔翻嗰一页啊！屌你老味，其实我贴咗两只嘅，琴日有讲嘅，就我记得第八场、第九场连住贴嘅，我费讲错，所以我唔好讲啊，都系，因为我刨咗嘅已经系，唔好讲啊，总之九场二就好稳阵啦，系。 有亦有即刻问你 I G 嗰只唔要啦， 咪嗰只唔好要啊，大佬，喂，我唔系啊，我要抄翻出嚟先得，因为我写低咗。又唔知喺边一页，依家抄翻出嚟又好似，因为我 I G 嗰个唔系写喺，我写咗喺另一本簿噶，其实系，就唔知喺边页啊，系唔知喺边度，系唔好理佢啦，嗰啲又唔好买，喂，真系唔中屌鸠我，唉。我记得琴日咧就讲十场咧，有人问我红衣优进嘅，咁因为咧即系红衣优进咧第十场咧三号咧跑唔跑得翻都未知啊，上次跑打比嘛，今次优后即系唞啊够唔够咧吓，咁又未知啊，同埋佢之前都系同啲同龄马跑，咁依家又同啲唔同嘅对手跑啦，系咪吓？如果太热嘅就我可能唔值得搏咯，披士都唔值得搏咯。跟住有啲益友就话，即系二号德胜区咧，亦都系我觉得要避一避咯。就算揾莫雷拉又如何啫？因为已经系搏得多咗，第一呢只马搏得多咗，咁就同埋咧好多次，即系有大好机会咧，都已经系大好形势都赢唔到。咁你今次又一三二磅吓、啊，又搏咁多啦吓，咁、啊。其实我都不知道大摩嗰啲安排是点样搞的，如果系咧，就如果系佢以前咧，就应该一早去咗投树噶啦。咁但可能佢依家临近退休，就佢自己都急啦。咁所以安排到只马今季出赛，而家睇下都已经系第八次啊，第七次啊已经。咁对于一只三岁嘅马嚟讲，就系、是、多咗咯。你真系已经系季尾啦嘛吓，我都可以等佢成长啲先至。即系唞完鼠再出咯，不过呢啲系练马师自己安排啦。有人问点睇红祖航咧？佢咁样拉马走咧，其实一早已经系有芥蒂噶啦，因为佳龙区死捻咗。咁跟住咧，就佢贵价咧就买咗只佳腾区翻嚟，同埋火箭区，咁又冇乜表现吓。咁、啊、但系佢赖啊老鬼达佬咧，我又觉得系唔认同啦。喂，大家如果知道啊，火箭区啊。上年赢嗰场二千米咪就系正正系伟达骑，我谂你点可以话因为阿伟达佬，然之后大摩揾咗伟达去报一场千六米嘅赛事，就话佢啊依家已经老化啦，退化咗啦，就骑唔到，然之后就拉仓。我觉得咧一个人咧，你要转仓咧就系、是、冇所谓嘅吓，就唔需要咧去诋毁阿伟达咯吓，攞呢样嘢嚟对做过桥嘅借口咯吓，即系好差啊啲人系，阿甩甩都系咁话，都系咁样话佢啊。啊、就是这样了。德胜区做脚我都不搞了，第十场如果第九场有钱收就除非要追数了，因为都不搞了，只只有一弹的，因为这些是、啊、跑私家三，唉，你真是比如说太金刚，喂他这么冷是吧，喂但你不知道几时得的，他会不会好像运财童子一样突然间得回呢，系嘛？你今季你话佢哇跑咁多场搏多咗，会唔会为佢搏多咗？但系佢有级数吓、啊，佢、啊、最近嗰三次唔入 pace 啫。但系你唔知佢几时翻翻嚟噶嘛？赛嗰啲马，喂，即系等于睇见佢嗰啲运财童子跑到廿几倍，佢都照 win 噶啊！咁所以呢啲，我觉得如果第十场咧揾只重心，我唔好搞啦。你跳出香港，喂！上次都是赢一次啫，系咪咁？佢都跑咗好耐先赢啊，系咪咁？会唔会系可以连赢两次啊？呢啲系有疑问噶，系咪？你好比仔咁又系啦，系嘛？即上次都有啲益友问，咁啊赢咗，咁但系你又增程二百，系嘛？再同呢扎对手跑又，诶、哎，我咯，点冇嗰啲赢开嗰啲？即系等于以其用兵啫嘛，嗰啲人又唔信我啫嘛，咁收尾人哋赢到一级赛咧咁赢啦，咁你买又买嗰啲先有咩噶嘛，嗰啲唔使谂啊嘛，因为吓、啊、就系咁啊，咁你有啲益友咧 ，Jesse 就话我 IG 就真系佛系嘅，唔通知唔留 record， 缘分到了自然听到是的。 是啊，很突发的。 是啊，如果缘分不到听不到，又第一又没留底，又不知道我讲了什么的，闹的人都不知道。昨晚我们才说完张秀贤，屌你真是大马都唱衰我。不过今晚不讲完，不能得闲讲。喂，我听电话先，是这样。 好啊好啊。 听下电话先，两个礼拜即是没同各位益友呢即是见面了，在这个 尽诉心中情， 尽诉心中情啊，要啊，我听下益友的意见吓，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等紧大家的电话， 已经喺6400。 下一个啦，下一个，又听唔到唔紧要吓。可能去咗睇波啦，已经或者听阿达哥啦。喂，早晨啊！ 早晨。 喂。系早晨啊，点称呼啊？啊，到你啦，吓、啊。喂。 喂。 系到你啦，听唔听到啊？ 啊，听到啦。 系点称呼啊？ 我姓郭嘅， 系郭生你好， 系你好，咁就系啦，咁今日话两个礼拜冇见，好多嘢想讲啦，咁即系讲少少就关于陈文真同二狗啦，咁既然你今集题材都讲到， 好啊好啊，请讲啊， 系咁样就李真啊对二狗冇乜恶意嘅，因为就好幸运地，虽然我喺2016年水选举。我就帮艇仔站台喺港岛区嘅，咁但系我最后冇俾人清算啦，咁呢个唔知系唔系好幸运啦。咁就咁当然啦，咁即系当初系因为同我哋相同理念啦，因为就即系我唔系因为郁敏嘅，唔系郁敏支持啫，因为相同理念啦，就支持本土咁啊，支持自然支持咗热狗啦。 系 咁，但系好不幸选举之后，咁佢哋表现同我嘅 expectation 系。都有幾大距離咯，咁就恐怕下屆就應該唔會有我呢票啦，就係咯，就唔好真係唔好意思，我想講，即、就、係、是、我好有禮貌地講啦，咁就係咯，等佢哋啲狗仔聽得順順耳啲咯。 哦，你放心啦，佢聽到你的意見之後咧，佢就都唔會接受你嘅意見嘅，郭生，佢只會認為你轉化咗做港豬啊之類咁樣嘅。 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其實我係非常之偏激嘅，我係主張香港要整個，即係香港係需要一個類似巴斯克祖國與自由咁嘅嘢嘅喎。我偏激過，我激過你喎，對唔住喎。 哦，唔係你激，你激過都冇用啊！你唔支持佢，佢就會屌鳩你。 係咯，我哋講啦。啊，咁但係即係咁樣講咯，大家其實就都唔需要話太有介意嘅，因為其實就即係我聽過即係大馬其中嘅不到反對黨領導人咧，就係邱光橋。其实他就在热血时报度做过访问嘅，咁佢都话过，其实当时民联有啲人中咗选之后，咁、佢又变咗尊贵嘅议员嘅，但系真系好讽刺，佢就喺最近同阿黄生即系皇上做访问，就系、 是、你唔好叫皇上啦，阿郭生，你叫翻佢，你叫翻阿鸠达、阿汪洋啊，或者直呼其名啦，佢唔系皇上嚟噶。 哦，鸠达啊 ，sorry， 哦，唔好意思啊，啊 唔紧要， 另外就想。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大馬民聯嗰啲嗰啲咁嘅人嘅，咁香港都會有嘅，咁大家唔需要唔灰心咯。咁、最緊要就係咯，下屆就即係要受少少懲罰咯。如果唔係，係咯，即係最退100萬步就咁講。咁另外都想表達少少嘢啦。 係， 即係少少嘢，我留意到陳文根同你同子同孫嘅，就係嗰陣時就。即係嗰陣時，咁佢搞阿西瓜旗之餘咧，咁佢都係搞過阿陳浩天嘅。 唔係你又唔好叫阿天奇咁樣詆毀佢用個咁嘅名。 啊 ，sorry， 冇，哦 ，sorry， 即係講冇嬲啊，冇嬲啊。 唔係嬲啊，即係我提你啫嚇。 係 。因為我不嬲，我你唔係阿郭生，其實咧我不嬲都唔用熱狗嗰啲用語，包括什麼黃天擊殺嗰啲，我都好鬼鄙視，都唔用佢啲用語。 哦， 因为我咧好低 B 啊，好鬼中二病啊，所以我从来唔讲佢。你见我节目，佢从来唔提噶啦，兴旺诊讲我都唔讲啊。吓， 系，继续讲埋，系。吓，就咁佢嗰阵时就讲话，诋毁，即系话陈浩天讲港独咧，跟住就连累到佢 比較溫和的城邦派都拖累埋。即係我想講，其實我想講其實你即係喺即係中方嗰邊咧，係認為你都係港獨嘅啫。你唔好諗住話你城邦嗰啲理論又會得跟住中國政府會接受你咯。即係除非佢係意識到話唔接受你個城邦論，跟住會有好大代價咁，但係似乎唔會咯。即係我第一提咯。咁另外佢都提及過嘅，即係嗰陣時即係香港民族黨俾人哋即係九月7日俾人禁集會咧，咁佢又話。冇啦，又真系话啊！陈浩天推人去死，我唔知点样推人去死啦。即系 唔系佢讲边个集会话啊？郭生， 即系香港民族党喺旧年7月1日想尝试搞一个集会嘅。咁 哦，系啊，唔系嗰阵时佢闹唔到啦，因为7月1日俾我哋揼得好紧要啦，已经热狗同埋青山派。 听唔到。 佢上年7月1日仲想搞清算啊，陈浩天，我话佢搞唔捻到啦嗰次，因为佢已经俾我哋揼得好紧要啦，已经个势已经唔喺佢哋嗰度啦，无论喺网络个舆论啊各样，已经封冚咁屌紧佢噶啦，吓、啊！ 即系其实佢啲逻辑咪即系就系变咗，即系你煽动人哋做法就十恶不赦，咁你就煽动人哋做奴才，就有奖赏，咁个逻辑就系咁样样嘛，我自己个人认为，即系、 啊、 如果你。又講咩中港區搭通街，你又話人哋又話人哋港獨推人去死咁，唔知講乜撚嘢啫。 咪希望阿郭生咧，如果你係已經退出咗熱血公民咧，你就盡量 少。其實我從來冇入過熱血公民嘅。 你或者已經唔認同佢理念咧，我覺得你應該盡量咧去即係唔好用佢嗰啲嘅用語啊，或者係唔好再用佢嗰種嘅思維模式去諗嘢咁樣啦。比如话你话要我哋选民受少惩罚，喂，选民应该受到惩罚噶， 吓、啊？我冇讲话选民受惩罚，我系要佢哋受惩罚，即系要嗰啲，即系要佢，即系嗰啲议员啊，即系话佢哋中选之后再做尊贵嘅议员，咁要受到少少惩罚。 咁啊，唔系受到少少惩罚，系要受到重大嘅，即系迎头痛击，又唔系少少惩罚，系要令到佢落选。 即系我系语气系，即系退100万步嚟讲，咁当然其实。就梗系要，即系实际上而家迎头痛击噶啦，最终就 系 啊，就如果你话要佢哋受惩罚，就系要迎头痛击啦。我以为你话要我哋受少少惩罚， 唔系，可能有系咪收音嗰度有啲问题， 可能系啦， 系要佢哋要受少少惩罚咁样， 都唔系少少噶啦。你睇见佢哋咁样， 即系迎头痛击咯，即系你嘅标准就 由旧年啊，即系由2016年9月开始啊，由佢清算陈雅明。开始搞起第一枪，不停咁样对于本土派其他人士，乃至到冯敬恩啦，阿天琪啦，黄台仰啦，啊，跟住乃至到梁友啊，以及其他人啊，跟住去到好多嗰啲无关牵连嘅人啊，阿盘菜盈子啊，跟住到卢思达啊，跟住咩？喂，其实嗰啲冚棒都系屌你无关嘅，有越嚟越无关嗰啲人系。吓、啊，跟住求其揾啲人嚟闹啊！啊，女仆咖啡啊，咩嗰啲，喂，呢啲唔系，已经唔系要佢少少惩罚，系要受到严惩啦，大佬。跟住个录音爆埋出嚟，就话佢原来觉得啲选民系白痴嘅，佢只系扮本土派，要人觉得佢系本土派嘅。咁你更加知道你 选民系白痴，咁呢个就另外讨论啦。不过佢自己讲话自己唔系本土派，衰啲，即系讲句咁嘅死嘢，咁啲人又俾人。 喂，我想问你，郭生，如果你都觉得你即系你比较可能你会认同选民系白痴，如果系咁咧，喂，我到依家呢刻就算我屌黄丝咧，我都唔会咁样讲呢一句。嗱，如果你讲呢一句咧，唔好搞民主，真嘅，唔好搞民主啊！民主唔适合嘅。如果你觉得选民系冇呢一个嘅教育水平啊，或者嗰个知识水平咧，去拣出一个 咁、嗯，当然就唔会系话即系，好似佢咁样讲话选民系白痴啦。咁我另外当然就觉得，即系我另外有自己另外一度睇法，但系绝对就同热血嗰啲就完全系相反，即系都有几都系含糊不切噶啦。 系啊，你唔好认同啊，因为呢样嘢，你对于如果一个人系真系争取民主嘅人咧，系唔应该认同选民系白痴嘅，因为如果选民系白痴嘅话咧，咁你哇，你争取咗你上台，你又搞独裁噶咯，你唔系搞民主噶咯。 诶，我只能系咯，都咁啊，系咪独裁又另一样嘢嘅，即系取决于个制度嘅。讲真咯，佢当然佢夠泼死上到台，跟住又将权力收晒咁样，咁啊， 唔系你如果觉得选民系白痴嘅，咁你搞民主做咩啫？咁唔使民主啦。如果你觉得选民大部分都系勾头嘅、乱头嘅，或者有问题嘅，喂，我会倾向觉得啲选民系俾阿戴耀去煽动啊、洗脑啊， 系多于佢话我唔会觉得佢系白痴喎，大佬，我梗系唔会咁讲啦。 我就会认为系即系第四权嗰个问题咯，即系如果即系我自己睇法咯，即系简单啲讲到即系普通人睇得 CCTV 啊，或者其他啲即系周围被周边嘅报纸咁。佢一定唔知 道，咁點會 係幾賤嘅？呢個就係我自己嘅睇法咯。係 啊， 咁選埋白痴，咁你咁有另外一個論述出嚟嘅。只要我自己認為， 冇論述嘅，我唔會咁認同噶。阿國生，選民唔係白痴嚟，選民絕對唔係白痴。如果選民係白痴，就唔好搞民主。真㗎，呢樣嘢係 咁講嘅 嚇。 你某程度上都啱嘅， 系咪先？你如果選民白痴就咁，想搞民主做咩啫？選民白痴啊，不如共產黨幫佢揀好過啦。啊，好嘛，喂，咁啊，你你继续啊吓， 都讲咗差唔多啦，一系交俾第二位 应友。O、okay, K， 好，喂，多谢你电话，郭生。 好， 拜 拜。 系，咁所以咧就，系咯，就唔好用佢嗰啲，因为我从来唔用啊。其实头先讲陈兴讲佢都好少用嘅，系唔好话我闹佢，我唔会闹佢嘅，啊，即系佢嗰啲咩皇上啊，咩国师啊，你攞出嚟抽下水咧，佢讲就得。你啊，大佬，你冇可能话梁天琦西瓜旗啊，啱唔啱啊？ 系 啊，我唔认同咯。有咩掟西瓜？如果掟西瓜，你揾啊郑松泰好捻过啦，佢死捻咗边度啊？喺议会咪就 set 出粮啊？就系咁啊！即系嗰啲嗱，有 On Chill Lam 就话咧。就佢有啲熱狗毒未清得曬，係咯，可能係啦，我唔就即係有少咁嘅感覺咯，嚇、啊！我有少咁嘅感覺。好，我哋聽第二位益友電話啦。 好， 即係咪熱狗毒未清？喂，一間試下睇下品下啊堂主，睇下佢可以講下咩作法嘅嘢先，屌真係。啊！睇下打俾佢先，我咁啊問下佢先。咁好啦，電話接通當中噶啦。佢唔聽嘅呢個。喂喂喂，早晨。喂，唔通啊？喂，早晨。 是 怎么称呼啊？ 炸鸡鸡啊。 哦，炸鸡鸡是不是啊？ 是啊。 哦，中大炸鸡鸡。 喂，不要说远好不好？ 喂，你真的听我们节目十几年了是不是？我们没读数的。 啊，我这个当然了， 啊，你不如你简介一下你由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的？ 嗰陣時我係中一二，咁如果數翻起咧，咁就應該係2010年啊，或者2011年左右咁上下。 即係89年前嘅咯喎，都係嘛？ 哦，係啊，都年代久遠啦。 年代久遠啊，咁啊，即係咧，即係陪伴你成長嘅阿炸雞。咁你今晚有咩嘢想講啊，炸雞？即係入到大學啦。 冇啊，其实都系即系想讲嗰啲，即系啱啱都闹过，就系讲嗰啲热血嗰啲成绩。 我哋想讲林畜生系嘛，林安生系嘛， 都唔定止佢咯。而 唔系你嗰啲名字，如果你尴尬唔讲，可以私底下 PM 声俾我讲。 因为其实我自己最嬲就 系、 是，即系呢几日咧，啲心情都唔系嘢好噶啦。呢两日即系睇咗嗰啲新闻咁样样。 哈哈哈！ 咁你佢嗰啲人咧就话，就明明就喺度，即系佢嗰啲人嗰个咩严某又好，乜乜成成都好，其实。明明那些人即是那个黄杨达又好陈秀慧又好他根本都没出过什么事成日又讲这些五十几条罪成成这样。 是。 但是然后他们个个现在走到现在了就在那里讲又说什么又说人家是西瓜旗成成那人家是负了自己的责任或者人家为自己所做的事有一个承担。甚至乎那个 是哪个走路 的第三被告。佢講一句咁嘅説話，呢啲明顯都係抗爭者啦。你講啲咁嘅嘢，你根本係與抗爭者為敵啦。 即係你講佢嗰個照顧香港係咪啊？ 係啊， 系啊系啊，即系佢就净系识得攞嗰啲研究嚟为自己，又或者好关心抗争者。你关心个抗争者，只不过系你热血公民嘅嗰个抗争者， 冇错 嘅啫嘛。 佢关心咧， 都唔系关心啲咩？你我觉得佢都唔系真系关心研究添，只不过 系啦，佢。佢咧就 作為你一個關心抗爭者嘅一個象徵， 係咧一個 icon 啫。佢只不過係拎咧陳柏洋同埋呢個所謂嚴某咧出嚟咧就標榜，就話俾人聽熱血公民咧就係一個勇武嘅組織嚇、啊，就要搞鳳凰計劃、請貨金咁啊冇噶啦。第三句一定要請貨金啊，佢唔可以講太多。跟住就叫你貨金 啦， 係、啊。 跟住又有啲人係咪都唔開名啦？即係又話自己 點唔開名？我開我，你唔好開我開。 天其立場一致啊！又話自己係同咩一齊都係關心天其咁樣樣。咁 邊個啊？ 我唔明點解佢可以喺個中大度搞三搞四咯？ 喂，你講邊個先姓咩㗎？你要講俾我聽得喎、 啊。咁仲有邊個啊？ 即係林安生係嘛？你講。 即是我自己 觉 得 呢，即是林安生，你要证明先得。林安生话自己同天琪的立场一致，又唔系嘛？佢讲大话，佢同陈云根的立场先一致， 系咪？ 系啊，佢系陈云老师的忠实信徒嚟噶嘛？ 你做啲咁样嘅嘢？ 吓，佢系陈云老师的忠实信徒，佢讲大话。后 生仔出啲咩声明咁样，关佢咩嘢事啊？ 吓，唔系你嗱，阿炸鸡喂我啦咁样。你要将成件事咧简单咁样介绍一下俾我哋益友听，因为我同你咧就知道呢件事嘅。 讲下嗰个所谓个制度系点样。 嗱，你要讲个背景出嚟，系啦，系啦。如果唔系啲益友听到一嚿。 因为咧，因为依家嚟中大学生会其实有几嚿嘢，就好似办到好似三权分立咁样，跟住有一嚿嘢咧叫代表会，代表会就好似立法会。幹事會就是一個行政機關，但幹事會咧，佢可以代表曬成個中大學生會咧，佢出咗聲明。咁然後幹事會就出咗個聲明啦。咁其實都係啲好普通嘅嘢，就係講咩嗰陣時教稿咪唔知揾到篇文章，就係講咩普通話咩廣東話唔係母語，跟住然後佢咪寫咗篇嘢咯。跟住然後其中一句就係廣東話係母語咯。 即係中大學生會咧出咗篇聲明，就話咧粵語咧就係我哋嘅母語，係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系啦，系香港 人母语啦。咁嗰个咧，中大学生会个声明咧，就系为之干事会出嘅吓。 系啦，系啦，系啦。 咁跟住代 大干，系你就讲。 跟住代表会又有咩嘢嘅反应咧？ 因为每一任何嘅对外言论咧，其实系要去喺个代表会度追认翻嘅。即系如果去到最后，代表会唔承认呢个系。即係唔追認翻呢個言論嘅話咧，佢係要收回翻個言論嘅。 O K。 咁而正常嘅慣例之下咧，你冇好明顯或者好重大嘅事實錯失，或者係有好離譜嘅言論咧，都會俾你過。即係正正常常呢啲係好基本嘅行政程序嚟嘅啫。 就包括粵語係母語啦，呢個係咪？呢個就好普通啦嚇。 跟住然後咧。咁佢又喺度同啲人啊拗兩個幾鐘，就喺度講粵語係母語呢句嘢有啲乜嘢嘅問題。 即係中大嘅代表會嘅其中一個代表就叫林安生咧，就熱血公民嘅成員，就是、中大法律系嘅學生叫林安生，仲有一個另外姓梁嗰叫梁咩啊？因為我真係唔知道中文名啊，你要講嘅呢啲人名係立此存照啊。嗱，如果益友知嘅話翻俾我哋聽，唔知道梁乜柒嘅，屌你真係～你繼續啊，咁樣仲喂佢主要係有三個嘅喎，熱狗係，仲有一隻佢親密熱狗係親密戰友嘅喎，嚇！ 我唔記得咗，但主要係佢，因為 主要係佢啦，主要係林安生係，係 啊，即係其實主要發言都係呢位林代表。 唔係，係咪有個姓莊嘅好似？ 唔係，嗰個唔係 ，OK 得，你繼續啊。 跟住，喂，咁你？咁然之後，你搞到啲僆，即係搞到幹事會個聲明又要收翻。咁、然後其實背後佢用嗰套説法就係陳雲嗰套説法啊嘛。 佢話陳雲嗰套説法咧就話係即係粵語咧就我哋嘅香港嘅官話就唔係母語咁樣啊嘛，含撚啦你叫佢真係。 上兩個禮拜都講咗個問題噶啦。 其實我同阿炸雞咧私底下有討論過呢個關於粵語嗰個問題嘅，唉。 咁 不如你講下啦。唔好净系我讲啦， 即系嗰阵时，嗰阵时黐线，嗰阵时凌晨4:00， 不 过哇，好出凌晨四点几有人讨论有啲学术问题，唔知啊。 喂，神哥，睇下 PMC， 睇下 PMC。 哦，我喂，你唔信问下阿 Jicky 啊，我都系凌晨四点几去咩噶？ 算啦，呢啲 即 就唔知嘅嘢就唔好 讲啦。吓，唉，咪你讲到好似我有啲凌晨四点几电话滋扰啊。喂，咁啊，跟住点啊？跟住 即系好，跟住然之后咁，结果干事会依家就话唔会再，即系佢话就话唔会改噶啦，即系呢句嘢。咁、 okay. 就即系佢又话要收啊收啦。 系。 咁。其实是很好厌恶啊嘛，你即系你嗰、那个你啲陈文根嗰啲理论已经系好令人反感嘅，一言一行所有嘅嘢都令人反感咧。你最憎嗰啲嘢带入校园度， 系唔系你 真系好乞人憎啊嘛？ 呢啲人想喺中大复辟啊嘛，你明唔明啊？喂，呢啲好离谱。喂，你话中你话粤语唔系我哋母语，粤语点会唔系我哋嘅母语啫？喂，粤语就系我哋嘅母语。喂，呢、這个 statement 系冇错噶嘛？但你说粤语是我们的所谓官话呢，这个没有法律依据，我已经在上一集、啊、即是已经是解释得很清楚了，免得拉布了在这里。那你要你如果你要争取粤语成为一个官方有法定地位的一个语言，一个语言、啊、你是要通过一个立法的程序的嘛，你那里不是在通过 Facebook 打飞机和通过林安生在中文大学的学生会的代表会的说话玩嘢。就粵語成為了香港的官話呢個地位嘛，大佬，喂有程序噶，係唔係佢噏三噏四？喂，即係等於佢同阿大主席、阿前主席曾玉成，喂曾玉成都話依家我哋用開粵語咧，就已經係即係如果講中文，即係嗰個法定語文啊，講中文咧就已經係講緊粵語。喂，唔係噶，共產黨會反口噶嘛？你唔寫明，寫明嗰啲佢都反口啦。佢寫明啊，零七零八俾你可以有。双普选都反口啦，何况唔写明嗰啲？即系就算依家，就算我话推动粤语立法成为一个法定嘅语言，佢都可以反口随时。但系如果你唔写明嘅话，佢更加之随便讲都得啦。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我嗰个睇法就系咁啫嘛。即系等于陈文根成日话二零四七系香港个大限，地契嘅大限，嘥气啦。佢要喂，佢要反面不认人啊！听日要收回晒你都得啦，啱唔啱啊？就唔好喺度白痴系嘛？噏咩二零四七呢个真系空中楼阁嚟，话俾你听。喂，佢要收翻你啲嘢，唔需要等咁耐嘅。佢中意几时收几时收，系嘛？佢识法咪得咯，多余啊啲人。所以你仲信佢嗰啲全部白痴兼冇脑嘅，仲话咩粤语唔系我哋母语，粤语系官话，白痴啊！啲林安生喺度嚟同人拗，结果有啲友咧嗱，我又要话下你哋中大学生会有啲人咧，即系唔够坚定啦个意志，俾阿林安生噏几句。就投票收回翻呢个咁嘅声明，系咪严？ 啊，呢、這个又系好猛。其实嗰个，唉，真系讲到啲内部，嗰个会啲人系，其实就系讲嘢嘅人系多噶，所以即系。 咁点解投票出嚟系会十比八咧？点解会十比八收回、這個這個這個、呢？呢个呢个咧，你简单介绍一下啦。点解会咁样咧？ 我都好想知嗰啲人系点样谂嘅，即系有好似我嘅理解咧，就唔系全部或者系。有一部分人咧，唔係同意佢呢個政治判斷，先至去要求收翻嘅。有啲咧就話，因為有啲都係好離譜啦。有啲又話咩廣東話唔係香港人嘅母，即係廣東話係香港人嘅母語呢一句陳述咧，係不必然係真，即係話咧唔係每一個香港人咧個母語都係香。都系广东话，咁所以即系 佢要搞政治正确啦，嗰啲捻样就即系要啊政治正确，因为有啲人咧系乌干达嚟嘅，屌你老母真系，咁个 呢啲就系嘥大家时间， 系嘥时间啦，佢学长冇话真系嘥时间啦， 我都真系唔明点解，真系走去同佢哋拗几个钟，我依家谂翻嚟都后悔。 哦，即系原来系有啲人会觉得哦粤语不必然啊，我哋母语，因为有啲人咧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乌干达、尼泊尔，系咪？啊！烏爾都語係 統計九成是真咁樣，即係我唔明，我唔明呢啲仲有咩好拗，即係黐孖筋， 係烏爾都語啫，我哋冇語啊！烏干達啊，屌你真係橫台山啊，屌你去橫台山住啊，係真係唔係我哋冇語就， 唉，都好行真，仲要成日已經預咗，即係咧。我立佢未判咧，我已经 mon 定咗陈文嘅 Facebook。 系， 我系预咗佢会讲呢啲说话。 系， 呢、這个人系心肠极到歹毒。 系点样歹毒法咧？你讲下喎，要描述一下。你点预计到佢会讲啲咩嘢 啦？你任何嘅抗争咩都好， 系 即系只要唔合理意。嗰陣時啊，咩梁油成佢都有講過啦，又話要 patch， 即係又話又都係詛咒佢哋嘅咋。 哦，佢詛咒佢又唔止係嗰陣時喺 Facebook 詛咒啦，佢做好多嘢去詛咒噶，呢、這個可以問下堂主啊，真係。 就大把啦，就佢嗰啲徒子徒孫啊，又話咩又喺度講嗰啲冷嘲熱諷嗰啲説話咁樣，我哋見到咁人哋咧，即係嗰、那個。你话梁天琦有光环咁 OK 啫，咁呢个其实我都唔觉得有光环又点样样嘅，咁但系有一啲无名嘅抗争者，好似个卢建文咁，佢都唔系好出名啦。我都唔明点解你要咁样喺度话人哋， 佢都要抽水噶， 系咯， 佢都要抽水噶，唔好意思啊，佢都要抽水噶。 又唔系清算过嚟，系咪？ 吓， 人哋真系付出咗自己嘅人生去走去做抗争。 系 又冇加入呢个政党嗰、那个政党我都唔明白佢呢啲人啊喺度讲埋晒呢啲咁样嘅风 话。其实佢哋咧，总之咧，嗰期兴啲咩咧，佢唔抵得咧，就会喺度嚟抽人水，系咪吓？就系咁咯， 系要警惕嘅。我觉得系因为几时系咩2020年又再选啊嘛。 系啊，唔系你炸鸡你 保证金都唔可以俾佢攞翻。 你做咗一个公道嘅说话啦，你觉得系咪功德无量先要即系、就是、要全面收热狗同埋青山派嘅皮？ 呢、這个一定 系嘛，一定要做嘛。嗱，我都嗱，你记得啦。嗱，所以炸鸡咧呢一个咧益友咧，真系好犀利嘅。嗱，第一。你记唔记得你嗰阵时同我意见有啲唔知对于咩政见咪有啲唔同嘅理解嘅？记唔记得啊？我唔记得咩事啊？其实 咁依家都系啦。咁但系有啲 依家系咁，但系嗰阵时我屌柒过你，记唔记得啊？你唔系你啊屌柒我，你撩我，跟住我咪屌鸠你，跟住你都有道歉啦。喂，咁但系你唔会因为咁而嬲咗我啊嘛？你明唔明？大家政见唔同唔紧要噶，你唔政见唔同咪大家喺度讨论咯？你明唔明啊？又唔系咁样喺度走去系嘛？咒人哋咩千古罪人啊？咁样讲啲不符合事实嘅嘢噶嘛？喂，即系等于依家有啲人闹啊，游月华，我都帮佢讲公道说话噶。你闹佢乜嘢啫？吓，即系咁啫嘛。咁我唔知道你而家咩政治立场啦，炸鸡系真系。 咁呢个唔重要啊，但系有几样嘢系要讲。第一就 系 呢啲系真系好嬲，即系我本身打上嚟咧，就系即系怕你讲少咗咧，讲漏咗陈文根。 哦， 系要補答翻佢。 好啊，你補啊， 即系冇啊。但系我后屘听翻都其实都答得足噶啦，即系 答得足哦。 系啊，我都冇再跟过佢哋嗰啲三个武将，依家走晒去边啦。咁依家都 冇咗啦，已经 听你讲已经收晒档啦， 收咗档啦，因为冇钱付。喂，大佬莫才， 同埋嗰位代表其实都唔系，依家佢都唔系再咁。明显地去表示自己嗰个 城 邦啊！ 嗱，佢咧佢贱在咩咧？阿炸鸡，佢喺当选咗呢一个中大学生会代表会嘅代表嘅时候咧，佢就开咗一个新嘅 Facebook 嘅，就将旧嗰个咧就收埋咗。咁因为旧嗰个咧有啲咩往迹咧，就不停咁每日无间断地 share 呢个热血时报嗰啲消息啊，陈文根嗰啲 Facebook status 啊就冇 like 嘅吓 ，OK， 亦都冇人理嘅。咁好啦，佢就要为咗隐藏自己嗰个政治嗰个嘅观点或者立场，啊、就要咧扮到咧屌你老味，就要飞即系去热狗化，啊、跟住咧，佢因为当选啊嘛，系咪当选咗啦嘛？跟住咧又扮同阿周树峰议和啊，咁你其实佢不嬲都诋毁阿周树峰噶啦，佢用法政嗰个 account 系咁屌人噶啦，你记唔记得啊？佢法政啊嘛，佢网络嗰个身份叫做熟国啊嘛， 系我 咁好啦。咁佢又法政咧，又屌呢个屌个，又闹阿郁文啊，吓、啊、又抽水啊，又话一阵又闹阿周树峰啊，依家同人议和喺度扮嘢啫嘛。 总之呢啲又唔想知，但系如果佢咧， 咩唔想知啊？知啊，唔想知啊，真系 喺度搞嗰啲，喺度用陈文嗰套学说去搞嗰啲中大嘅同学仔又好，乜都好咧。 唔系唔想知啊？你都知咁，你都知呢条友啊咩料？屌真系！咁所以佢依家喺度嚟喺中大学生会搞事，我都有帮你发声啦，炸鸡啊！ 我都一定会帮你发声的，这些是因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那是行礼如仪式的一个的即是罪刑来的嘛，不是给你去讨论的嘛，屌 是啊 吓， 唔系，但系佢咁样，啊，其实咁样搞一搞，即系最坏嘅后果就系，咁以后系咪要听？ 唔系你以后咧嗰、那个，就是、你以后个学生会咧就废咗跛个鸭噶啦，因为佢出完啲声明，屌你乜，你喺代表会嗰度又再讨论一次先得嘅，咁你唔使出啦，你出亲都俾人收回嘅，你收档啦。佢其实咧就咩咧？佢用最低嘅成本去瘫痪你嗰个运作啫嘛。佢选大庄一定输嘅，因为佢热狗嚟噶嘛。他一定被人踢爆的，他的樣子又壞，屌你咪坐爛了小巴，你等你中大的小巴被他坐爛椅子，就是那些椅子爛了由他有份坐爛的， OK， 告訴你現在是，屌你咪肥屍大隻，好啦，哇是的，不是講笑的，大哥他很重的，坐爛到那個椅子凹了，跟住呢， 算 什麼算啫，屌你真是，他坐爛你那張椅子，好啦，跟住呢他现在就用最低的成本就走去选这个中大学生会的代表会，即是你知道当选的门槛是比选大庄低的嘛。那好了，他又不选大庄，然后选代表会，就在代表会那里呢，即是发挥他的影响力，就怎么呢，就你个大庄出什么声明，他就在里面左撩右撩，即是屌你搞到你瘫痪，搞到你成日要收回咯，那些东西。就是这样，因为热狗就很喜欢转这些空子啊，所以呢我就呼吁你中大的同学是怎样呢，就要积极一点，踊跃一点去霸返那些位置，就不要被这些热狗呢就有机可乘啊，乘虚而入呢就霸了一些某几个位置呢，就在里面呢大放厥词啊，这样就变成你们的民意呢就被热狗骑叫了啊，希望他们呢也要主动多一点去参选这些代表这些位置，因为你们选呢就赢紧他的。赢硬的啊，就是这样，你没理由等他去什么嘛，投信任票赢的嘛，啊，民选的，这些是主要，你真的挺难不堪啊，希望你们有积极一点啊，多些人去参选，不要等热狗在里面，喂，因为这样长期你都不健康啊，其实你都知道的啦，他们一定会 有权有用尽使尽的，那他在代表会那里一定会，喂，他今次看不过眼你这个讲母语，下次他看那些东西又看不过眼，喂，他又什么了，他又了你的了，因为陈文根说这样不得，他又照讲了，在个代表会那里又要你收回，那你无日无知的，你个代表会，你个干事会用怎样运作啊，啊 是的，所以不过最后即系讲完呢啲热血成城啊，或者咩咁，最后我有啲呼吁咯，即系不过呢个唔关咗啲清算成城事嘅，因为嚟紧都越嚟越多，可能我哋都会见到啲人会坐监或者乜嘢啦。咁我自己就觉得，即系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如果有餘力或者咩嘅，即係不妨寫下信啊，或者捐錢俾嗰啲即係支援抗爭者，尤其是嗰啲冇美光燈照住嗰啲抗爭者 嘅 組織啦，咁樣樣。咁因為 唔係你即係講星火係嘛？你要講名啊，大佬。 監察 唔係你咧，你又唔使。 我覺得星火同盟嗰啲係可以啦，即係我唔知，即係我 係你講咧，你要講埋個名先啦，唔係人哋唔知邊個。你即係講就係、是。且你是想讲呢，即是星火同盟呢就是一个呢是可以信任同埋可靠 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即是神区有没有其他，我不知道。 不是，你又不要在这里，我不喜欢你这些左交呢就怎么呢，又在油泡琵琶半遮门，你即是想sell星火嘛，你就照讲，我觉得没所谓的，我都同意的。是不是你又不要讲话。 Okay, 你又不要讲话，你要支持一些可信任的。星火就星火啦，我们的台怕什么啫，是不是星火就是我都觉得他是好东西的，是不是，你就不要说什么撑。 你 真 的。我觉得挺好。一 间 的 人捐错钱捐捻了给热狗城邦，屌你真的。 我 觉得 没这样，即一方面一定要監察他们的，即如果有些你见到他们做些什么社区工作成成，一定是要叫你的亲戚。即是嗰啲物資咪照攞咯，但票咧一定唔好投佢，一定如果佢喺你附近做食地區工作咧，佢係有噶，係有熱血喺我住緊嗰個區做緊啲地區工作噶，咁但係到但係 你住邊區啊？你住邊區啊？你係 我係 新界西元朗嗰边啦。 哦，元朗嗰边啊，我哋有啲嘢讲啊，不过留翻下次啊，今晚冇，今晚都夜啦，冇人听。喂，佢真系，你知唔知佢喺元朗嗱？你嗰个咩啊？你嗰个咪嗰个？唔系你讲埋名啦，冇人知系住边噶啦，边个单位啊？你讲埋名，佢嗰、那个佢系边个啊？嗰区系 我唔记得咗名啦，但我就系见到佢有个见到佢有啲站啊，有佢啲名好难记啊，你明唔明？ 唔系佢系梁日朗啊，定系边个啊？你嗰、那个嗰、那个人系 梁日朗，梁日朗。 因为我要老 K 翻嗰个人出嚟， 都廿几，差唔多三十岁噶啦。不过 边个邓文杰啊？ 啊？ 邓文杰啊，定边个啊？你要噏个名 啊？好似系啊，好似系啊， 嗱，佢系正扑街嚟，话俾你听。喂，人哋咧喺嗰个区嗰度咧，已经有第二个人咧喺嗰度，即系已经系做紧地区工作咧，做咗两年噶啦。屌你咩临时临急落去，你替死咩？真系戒人票，你真系戒票啊！话俾你听，正扑街嚟，人哋已经有个人喺度做紧地区工作噶啦。你咁捻中意做啊？你去真系嗰啲区拣个第二个区啦。你唔系觉得你自己有得赢嘛？人哋已经做咗两年啦。你依家先落区，你唔可以死。喂，人哋一六年开始做噶，大佬，你咁样阴卵工啊！真系一六年啊，即系呢啲人好卵卑鄙啊嘛！你明唔明？即系，唉，真系好卵卑鄙啊嘛！啲人系，喂，你依家咁样临急临忙，真系做第一，你又落区又少，系咪啊？你又懒惰，热狗啲普遍都系懒惰噶啦，已经我哋都知噶啦，喺度扮嘢派嘢，又叫啲义工派，自己唔卵蒲头。射捻满最兴噶啦呢啲，喂你人哋喺嗰区做啊，你讲屯门我知边个啦，要讲邓文杰就唔好走去嗰度嚟害人啦，呢啲咁扑街嘥气真系，下次讲呢、這个，好你仲冇咩讲啊？ 冇噶啦，冇啦。 O、okay, K， 多谢你电话啦，好，拜拜， 拜拜。 咪呢嘢要讲啊，下次要讲下热狗你咁嘅所谓地区工作白痴噶，话俾你听，仲有啊嗰、那个。嗰、那个咁嘅蛇捻满啊，揾嗰个什么街坊，我都知系边个啊，唉、哎，真系佢咪话有街坊日日同佢食早餐，我直头知道咩事啊发生紧，屌你老母真系，梗系知啦，佢正常啊，街坊唔谂会同佢食饭啦，屌你老母真系，唉、哎，下次先讲啊呢啲啊，后下次先爆，我已经知啦，因为我其实我哋益友咧就喺即系将军澳都做区嘅，话翻俾我听嘅，唔系我去调查啦，当然。咁但系都知道发生紧咩事，同埋啲热狗拣区都拣閪错晒啦！屌你老味，你依家即系咩啊？宝林啊， 系啊，宝林 呢个咁嘅蛇捻满，屌你咁你赢捻到啊！我学阿博士话斋，又将个波滨州磨粉啦、啊！屌你老母，真系你有冇听过博士个节目？你赢捻到到话，如果欧林发嗱，除非佢突然之间爆啲咩丑闻啊，或者爆二奶啊。或者呃钱啊，或者突然之间生 cancer 啊咁样嘅啫。如果佢下届正正常常，即系报名你赢捻得到佢，我真系滨州磨粉啦，屌你老母！ 但系丑闻呢啲，嗱会多机会好多。 如果你个对手系欧能发，而佢呢两年咧系冇咩重大嘅错失咧，你又赢捻得到佢，我滨州磨粉吓，屌你乜讲捻完？白痴啊！你选区都选捻错啦，傻仔，点会拣喺嗰度啦？懵撚成成，屌你老味，真系戇鳩仔嚟，呢啲系话俾你听，唉，佢哋睇下人哋嗰个法团嗰个组成结构先啦，屌你老味，戇鳩鳩，仲要柒咕碌，即系咩想入人哋居民大会嗰度，俾人哋即系赶翻出嚟，一抵撚死啦，啲傻仔，屌你又唔系业主，关你撚事咩？走去人哋居民会。白痴仔啊！唉，白痴仔嚟啫，所以唔怪佢以前咧，佢马利诺神父中学嗰啲咁嘅校友都耻笑佢，话佢天生戆鸠仔。你真系天生戆鸠仔啊嘛？屌你老尾，点会去宝林嗰度选啊？你话俾我听，你有咩嘢咁大诱因话你要落户喺即系去宝林嗰度啊？吓，你有咩？你点赢欧林发啊？吓？屌你老尾真系你咪你话俾我听先，屌你老母，你有咩嘢？你有咩本事可以赢到佢？唉，真系。啊，咁我哋继续听电话啦。咪即系白痴嘛？你睇见佢嗰啲选拣区全部白痴，一系就同人哋撞。乜你同人哋撞嗰啲唔系话你同时间一齐去或者咩？或者人你早过人哋，你一次过人哋年几两年啊嘛， 你点去去嗰啲区嘅啫，大佬？就算同时间选啊，你都系最低票嗰个啦，仆街！你必然噶啦，你已经系个朵又臭，我包括大埔运头堂又系，屌你谂乜嗰个咩健啊？ 黄少健， 黄少健，你翻去嗰个咩啊？诶，因为阿陈兴旺喺度先，得个百无禁忌。 我 记得，唔系呢啲系陈兴旺成日睇，佢熟啲啊嘛。我成日一噏到口唇边，我噏唔到。理解黄少健翻《百无禁忌》嗰个节目，隔住个电话冇个 mon 奶閪先啦。日日俾我哋阿益友阿威吹，嗱，听日又有啊，礼拜日啊又开街集啊， 又有。 成日俾阿威吹指引住你，叫你翻去奶閪，屌你真系，唔系所有运头堂嘅街坊啊，真系听住啊。即系运头堂区啊，富雅花园啊嗰边啊，喂唔好信啊呢一、這个黄少健啊，佢喺嗰个百无禁忌热血公民嗰个热血时报节目嗰度啊，隔住个 mon 啊，见住啲人奶閪啊，佢喺度阴阴嘴笑噶，你小心啲啊，自己如果有啲家长啊，啲仔女啊，吓、啊、小心啲啊，啲师奶都系要啊，小心啲啊，师奶都要啊，唔好讲笑啊。 唔出奇噶， 哇！大佬咩隔住个 mon 喺度嚟，即系佢有个模拟奶閪网嘅。O、OK? K， 你只手笃向上咧，佢个西部就咧要喐向上嘅，可能有啲益友唔知啊，依家讲清楚先真系。即系佢就专玩嗰啲网，然之后即系佢隔篱啲主持喺度玩咧，佢喺度偷笑，你唔叫停佢？啲咩节目嚟噶，大佬？ 乜嘢 节？屌你！跟住日日俾我哋有益友歪菜咗去耻笑，指住嚟闹。开街站学人，喂阿威菜不如咁啦，下次咧你打投诉啦，等人驱赶佢啦，你唔好亲自去，你都尝试打823或者打房屋处投诉佢啦，呢啲咁嘅人，唔好俾佢摆街站啦，啲危害市民真系，啊，哦、我继续听电话，系啊，有个咁嘅网噶，阿 Crystal。啊，系啊，啊啊系啊，呢、這个唔系，下次我哋揾一集节目咧。喂，等先啊，益友唔好讲嘢字，早晨。不过唔好等我讲埋先。即系咧，下次我哋揾一集咧，要讲咧一热狗咧，佢嗰啲所谓社区主任咧，全部都系交流乱嚟嘅，兼且系针对性嘅去闹我哋，即系去搞其他嗰啲嘅本身做开区嗰啲嘅人嘅，人哋都好有心噶啦。我下次揾一集讲，下个礼拜讲。好，喂，早晨呢位益友点称呼啊？ 阿威啊， 喂阿威你好， 系啊，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诶你好你好， 系喂未诶，首先啊，喂诶、我成日想讲一样嘢，今晚因为我啊咩啫，我想做啲听阿唐尊阿上嚟啊， 佢话唔得闲啊， 佢讲埋， 唔系佢话唔得闲啊，下次先啦吓， 啊系咩？但系呢个时候我最想听佢讲嘢咯， 唔系你想， 唔有啦， 你想听佢讲咩先？ 我只系想讲一个人咧，讲阿游月华嘅，因为其实呢个人咧，咁其实我阿妈都识佢嘅，咁即系系咯，即系就今日就系睇到嗰篇嘢，咁就即系个心系啊，真系都真系，好似你咁讲，真系几唔舒服嘅。咁我睇过佢写出嚟嗰啲观点咧，咁其实都有少少系以偏概全咯。咁第一。阿天琪，咁其实大家由去选新东宝选到即一路以嚟，咁其实如果大家认识得佢比较深嘅人，即我亦都相信呢度听紧节目嘅亦有，我谂亦都有一扎系本文前嘅人啦，可能吓。咁其实识咗天琪咁耐嘅人，大家都相信佢系一个聪明仔嚟噶啦。呢啲即譬如话咩信啊。啊 ，Don 系咪 Donna 啊 ？Don 系啊，即系信佢咁样去认嗰个习近平，唔系咁其实咁佢唔会话垃圾，即系真系谂都唔谂走去信佢，信一个律师讲嘢，然之后去即系你要信得过阿天琪嗰个脑袋，系咪先？咁同埋嗰个暴动罪啦，判咗系9-0，系一致通过喎。咁佢我記得佢鋪文嗰個話咩有好多用咗好多即係有名嘅人去求情嚇，佢、唔用，跟住咁點即係跟住就去用一啲 唔系嗰个咧，求情信咧，其实系有得解嘅、啊，因为咧，第一，求情信咧就唔系阿茂阿寿咧，个个都可以写嘅吓，因为咧，即系唔系街边咧，其实咧有人已经问咗噶啦，喺 Facebook 都有讲过出嚟嘅，不过冇人睇，即系唔系街边阿茂阿寿张三李四写都得。第二咧就系、是、最好写信嗰个人咧，系同嗰个即系被告人咧。吓、啊、系有一个亲密嘅紧密嘅接触啊，或者系好理解呢一个人嘅，咁先得噶，唔系屌你乜系人都写噶，大佬。跟住佢， 同埋就算你求情信，你就算唔系话你多就有用啊，即系就算唔系话你一百人写俾个官，你个一百人个官就会接下，唔系呢样嘢。如果唔系嘅话，咁你真任权嘅话，你嗰个先够多人写求情信啦，咁唔见任见佢满嘴， 即系。佢作為律師，佢自己有一個咁，你要相信佢個專業資格係會幫佢篩選咯嚇、 啊， 即係嗰啲上 邊。就冇諗到咁， 就唔係佢 即係啲陰謀論話咩都民主黨啊，冇諗到咁。 冇咁樣去詆毀阿游月華啦，我覺得嚇、啊。雖然我係唔中意佢嗰個黨籍，咁但係呢個一回事。咁大家去傾到嘅其他嘅。政治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批评他咯，或者他讲什么言论你觉得不啱听的，但是就不要因为就住这件事说他去变了陷害梁天琦啊，或者我觉得 这些是真的很易狗式的， 是啊，阴谋论来的，这些纯粹就是喂大佬，你如果真的知道喂他啊真的当了天琦半边仔的啊， 我 谂 如果 咁咁样去， 你真系好变相系讲紧天琦系傻仔咁咯，话咁呢啲你真系 唔系，我觉得唔好将嗰个人性咧去即系丑化得咁紧要啦，真系唔系你真系咪嗰啲人习惯咗热狗式嗰啲咁嘅，即系认钱唔认人咧吓、啊？喂，你系即系否定咗人同人之间系一个真挚嘅感情嘅存在嘅呢班人啊？即 系 我讲闹啊，游月华依家呢啲我知不知就女啦，可能嗰啲我唔识嘅，其实系喺个网度睇到，即系或者连登啊咩睇到，喂唔系咁样去，即系 侮辱一个人。 你可以闹长毛，对闹长毛我都冇所谓啊，长毛屌你乜，佢系好好，佢好捻明显就系屌你乜，佢真系想食政治馒头，即系食人血馒头，呢啲好明显嘅，咁你闹佢，我觉得就即系唔系因为佢，我唔系因为同佢有私怨啦，而系因为呢个真系扑街嚟噶嘛，系咪？咁但系游月华。咁你话佢系为咗咩咧？咁佢都系选区议会，佢都选唔到啦，系咪啊？咁 即系唔好话，即系用完人哋法庭一判咗佢，咁啊，你识嗰班人就系嘅，唔好咁样咯，真系。 唔系，真系我好差呢啲系吓。 系啊，即系你如果系天琦嘅支持者，你真系唔好行而救嗰一套，唔该，真系我真心奉劝嘅。咁同埋系啦，我唔 你有啲人走去唔系啊？你有啲友就喺个网度不顾事实，无端端阿蔡律师又俾人闹。喂，大佬啊，你唔好因为佢其中一个徒弟系杨岳桥，你又真系阴谋论。屌你咁样讲咧，就好捻大镬啊！真系 系啊，即系本来唔应该，其实呢个时候真系唔应该再发放啲新咁阴谋科行噶。你唔开心系一件事，但系你唔好诋毁人咯，真系。 呢啲真系诋毁人，我就真系抵唔住颈讲啊！我唔系话要撑民主党啊，大佬，唉，真系。 系，大家都咁讲咯，即系其实好多本土派嘅支持者今日都有上澄清嘅，不过即系变，大家都变咗一个。 喂，我又喺我自己，我又要喺我自己嘅平台度噏一次啊！等我哋益友唔会听佢哋老店啊！ 要啊要啊，其实都要啊，系啊，因为其实今日。真係好多，我見嗰個波係真係好多人都信咗佢嗰套啊！即係話咩咩誒民主黨啊，乜乜賣港啊嗰啲，跟住連啊張天琦都賣埋咁嗰啲。 唔係民主黨係賣港咧，就係客觀事實。但民主黨賣港同阿游月華同阿乜游大佬游月華同天琦之間嗰、那個即係緊密嘅接觸。哇！嗰、那個係真實存在啊嘛，大佬嗱，你話佢信錯人啦乜嘢？喂！即系你，即系点啫？你即系你，即系其实系否定咗阿天琦佢嗰个决定。喂，我觉得我哋要尊重佢咯，因为佢系被告人，佢系、 啊、 要选择相信。 你有本事嘅，你可以唔翻嚟添。你嗰阵时咁，但系佢选、 啊、 依然选择咗翻嚟接受呢个刑罚。 我觉得要尊重佢嗰、那个，因为佢先系被告人嘛，大佬。咁佢去选择去揾边一个帮手，或者佢咩？咁你咪唯有去尊重佢嗰个嘅决定咯，吓、 啊。 是啊、就是这样的嘛，咁仲有咩好讲啫？我都冇咩好话佢噶啦，已经佢中意同边一啲人交流啊，或者接触啊， 有咩好讲啫？因为佢有自由交友嘅权利噶嘛，咁佢中意系嘛？咁有咩好咩啫？系嘛？ 啊，好啦，大哥，我唔阻你。好， 唔紧要啊，即系多谢你发表呢个观点啊， 喂。即系喺你今晚节目临收之前，我想点只歌睇下你 咩啊？你想点咩歌啊？吓？ 一首问我啦，另外一首系 Beyond 嗰首十八啦，咁你睇下。 系我即问我嘅啫，你想点俾天琪听啊嘛？ 或者佢嘅支持者咯，系啊。 问我好多谢你。 其他二事啦，都系啊。 系啊，你要点埋啊，俾嗰啲无名嘅二事听啊！好多谢你电话。 好， 拜拜。 拜。 啊，咪佢发表呢个观点都系好好嘅，呢个益友都系明白事理嘅吓。咪我真系唔知啊，闹乜？点会闹游月华啫？我都唔知闹乜。你知道我好，我都好中意闹人嘅嘢。咁但我真系唔系好认同，即系你闹啊，游月华系，唔系你闹乜嘢啫？真系，系真系，唔系你要有观点咯。你话佢害啊天琪，屌佢点害天琪啊？即系你呢啲真系，唔系你要真系有一个好完整嘅论点，同埋有一个好好强烈嘅。论据出嚟去说服人咯， 即系冇理由人哋民主党就去话人害人噶嘛？之前 Billy 嗰单嘢都系你全面帮佢打噶嘛？ 佢系民主党，咁你咪闹个民主党咯？咁你冇理由闹佢噶嘛？啱唔啱啊？喺呢件事上边，你要对住嗰件事噶嘛？屌你对住佢个党籍嚟都闹，咁啊扑街啦， 系咪先？扑街啦！ 咁我哋要不停咁，喂，咁即系等于依家我都冇闹阿袁家伟啦，咁闹佢咩啫？咁佢退党参选，屌佢应份噶，佢做咗地区工作咁耐，唔系佢做嚟把捻啊，系咪先？佢田湾嗰度做，咁佢梗系退党啦，因为佢跟住阿之峰哥依家冇人行啊嘛，那个党籍 一定参选唔到， 一定唔得嘛，咁佢唯有退党搏一搏，系嘛？得与唔得都好，系嘛？咁佢对自己都有个交代啊，咁我都唔会闹佢噶，只不过我都系劝佢，即系抽佢水就话佢。假退党真参选，我只系将个事实陈述出嚟啫，我都系咪先？我都唔会屌鸠佢噶，你见我都冇屌鸠佢噶啦，依家系咪先？仲有冇屌啫？都差唔多，即系死咁半决嘅已经，唉，真系就系咁啦。哦，唱首问我啊嘛，佢想听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但求能够讲一声，我系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希望即系送俾阿天琪同埋其他义士听下。好啦，咁啊见到阿斋主咧就系游月华嘅角色，根本唔系政治影响，而系怀柔。唉，我都知呢啲，不过啲迟啲先至。唉，我唔知点讲啊！呢个时候讲咧，我又觉得又就唔好啱嘅个 timing 嘅问题啦，系咪啲迟先至？我其实即系点讲咧？ 成单 case 未完， 系完全唔用开完晒先讲嘅呢样， 系啦，先啦， 完晒先啦。我都要，我完晒先啦。唔系你讲佢嗰啲私人聚会，咁其实天琪有去嘅， 系啲聚会都好多啲人， 系咁有啲喂咁，我觉得系啦，系咁，我哋即系呢啲，我会你迟啲先讲啦，我都知道嘅， 系 我知嘅。 而家唔系嗰个时间评论。 我依家唔系， 系啦，依家唔系， 依家唔系。唔系，不过阿斋主主要讲，我哋唔会阻止佢讲啦，系咪先？啊，咁好啦，咁我哋依家不如睇下打俾堂主同佢嗲两句啊，关于君子陈文根作法嗰啲嘢，我都想知噶嘛，系咪？ 系。 等阿佳語言。喂，阿堂主，喂， 喂，你好，你好， 喂，你好，喂，我哋真系咧今日想訪問你講下咧，即系陳雲根關於2016年嗰啲作法嘢。唉，我哋真系洗耳恭聽，今晚真系要。 我其實唔係好知道，我唔係知得好清楚嘅。 唔緊要，你真係喂，你知你咩？唔係嗰句歌點唱話？知你所想，算你盼望啊！得。唔系，因为我哋都好想知，因为你系即系嗱，应该你唔会介意我讲你系其中一个受害人嚟，系咪啊？喺呢件事上边， 你话系佢哋嘅所谓嘅网络嘅清算啦，定系 作法啊？作法网络清算， 我真系唔知系唔系，因为我又冇正问过话、okay. 你系咪作法搞我啊？ 唔系，因为咧嗱好老嗱，因为又好客观咁讲，因为嗰个系冇一个科学嘅验证法嘅，咁好难去判断嘅，系啦。喂，但系不如阿堂主话我哋即系。好想知道咧，因为呢个系喺香港嘅选举史上咧，可以话系第一次啊！ 系我谂都冇啊， 即系史无前例噶啦！ 即系选举搞到要搞到要作法搞人咁样。 系喂，真系想听啊！喂，即系不如等阿堂主交晒个时间俾阿堂主先。 唔系，其实我自己冇乜特别可以 trace 到嘅，或者讲到 系， 即系我其实系点解会话有谂过。有咁嘅可能咧，即系谂过自己可能都有机会系受害者之一咁样。其实系因为我嗰阵时听到黄台阳，其实系佢有即系咁讲过嘅。 呢个我都似都听过， 系即 系黄台阳系佢系讲佢 心口有凹咗，有位凹咗，好似系。 啊，即系佢系讲到系讲，即系佢咁讲，我唔知道我。 哇！作法做到心口凹咗。好严重啊！ 佢又话佢身体上边啊，皮肤上边嗰啲系有嘢咁。其实因为我同黄台都有倾过几次偈，即系我对佢认识系比起梁天琪多啦。总之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黄台其实都几 V 运运嘅。其实佢都几信都几多即系呢啲即系宗教嘢嘅，咪嚟佢都。 佢好似系咪去见过达赖集团噶嘛？好似系咪佢系咪？ 佢之前已經係有研究呢啲嘢嘅，我估啦。咁所以佢會特別 sense 或者特別會喺向呢方面諗咯，我諗。 Okay. 總之佢就話係唔知係蜻蜓定係熱狗，即係總之有作法搞佢，所以佢就搞到佢身體有呢啲嘢。咁佢好似係揾咗祖李安幫佢處理咁上下嘅。我即係如果有錯指正我啦咁樣。 係。 咁其實我呢樣嘢係我係大概係呢啲嘢都已經可能過咗半年咁上下，我先即係慢慢聽到，因為其實我其實唔係好八卦，我亦都冇乜點去理其他人嗰啲嘢。咁咧，所以我係好即係差唔多呢啲嘢都叫做完咗或者平息咗或者係焦淡咗一排，我先至聽翻原來有咁嘅嘢喎，原來。嗱，我知道佢哋不嬲都有呢啲咁嘅宗教嘅嘢嘅，但系我唔知道原來係至少黃台嘢咁講過啦， 係， 即係話佢係有喺一啲喺負面上面去用呢啲咁嘅嘢嘅話，咁我嗰陣時就會諗啊，咁其實佢哋會唔會唔知解一個人咧咁樣？咁咁都係又係佢嘅講法又好點都好。即係其實係佢哋嗰邊，即係我至少唔計我自己，我覺得佢哋嗰邊佢自己都有咁嘅諗法啦。咁同埋一啲之前一啲我諗都係本文前嘅朋友仔啦，佢哋都我唔知佢哋個內部係點，但係佢哋都有一啲信唔同宗教嘅人嘅，我即係聽講，咁佢哋都係知呢樣嘢咁樣。我唔知係咪真定係唔係，因為我自己本身我一個靈感應樣嘢，我唔知呢樣係真定假嘅。但係佢有咁認知咯，即係本文前裏邊嘅人有咁認知。 咁啊，陳文真係作搞啲咩法咧？作咩法咧？ 我又冇問到啊，就總之都係一啲令人類似係令人即係情緒唔好啊， 係 精神唔好嘅嘢咯。咁但係究竟佢有幾多法力，我就唔知啦。但係你問我咧， 佢嘅法律係法律咧，我真係唔知，但係問題佢做唔做得出咧，我覺得實做得出嘅。 係， 即係你無啦啦問話一個你同一個唔撚識嘅呢啲嘢，或者唔撚關注呢啲嘢嘅人講話，喂，有人選舉嘅恩怨係搞到要作法搞人，我係會唔信啊。但係問題係，我知道呢班人。或者我 了 解 一 班人，所以我你問我信唔信，我反正我是信了。 唔係你嗰個啊，佢係 做得出嘅。 喂，堂主即係咁講，佢哋搞嗰啲嘢有冇作用咧，就唔知道。但係佢哋係做得出呢啲嘢嘅，嚇、啊、真係。 即係你做出嘅，做出嘅。做嗰個儀式。 系做得出嘅， 作用系两回事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可能佢做咗出嚟，即系可能自我感觉良好。 系啦，即系或者佢自己啲人唔得，但系总之佢有做过。 系有做过，系啦。 我觉得恐怖啦，我觉得系。 唔系你嗰个，嗰个恐怖之处唔系在于佢作法成功或者咩，而系在于佢种心态系好黑暗啊嘛。边有人即系为咗个选举系搞到又发科啊又剩啊？ 系啊，咁啊呢样即系实际上系啲。乜嘢咁我就 喂，听闻仲要汤生鸡喎，系咪啊？有一排系要 佢哋搞嗰啲唔系汤鸡，又其实都常见嘅，其实 就要唔系啊？佢话要攞 呢啲嘢， 攞佢唔知咩血噶嘛吓？ 系啊，即系你话即系我系后话先知啲嘢啦，但系。因为慢慢知道咗，或者慢慢谂清楚，或者慢慢听到其他人嘅对于佢哋嘅见证咧，我系越嚟越相信佢有做嗰啲嘢咯。 嗯。 咁同埋，我觉得去到呢个位咧，即系你见到佢哋而家讲嗰啲嘢咧，其实你系见到佢哋完全系冇晒理智嘅，所以佢做呢啲嘢，我觉得绝对系唔出奇咯。因为其他人我都谂下系咪噶咁样。 咪即系咧嗱，呢个咧我哋又要多谢阿堂主作出一个见证啦，即系证实咗呢班友咧就系为咗选举咧系搞得出呢科嘢噶吓，好黑暗啊真系！即系你姑勿论佢嗰个嘅即系作法成功与否啦，咁但系其实就客观效果上佢都系得两万几票输俾邓家彪啫，系即系咁。但系 我觉得佢哋，但系佢有，我唔知佢哋有冇头先有冇讲到，定系有冇听或者平时有冇听过啦。 系 佢哋系嗰阵时，而家都反咗面嘅嗰啲人，即系嗰阵时唔知佢哋嗰啲咁嘅人系话咩帮佢咩点灯咁啊，帮个陈文根 点灯啊，点咩天灯啊，续命啊， 啊类似系咁嘅，类似即系类似系帮佢咁样嘅，但系有。都系嗰句啦，有冇用真系唔知道。如果有用嘅， 我 应该唔会输得咁惨啊！ 哇，即系大家咧就要即系呢啲咧系要大家咧去知道咯，有呢一样咁嘅嘢。因为哇，实情原来一个人为咗选举系可以又搞嗰啲咁嘅灵异啊、法科啊、法事啊，哇，真系无所不用其极都，即系利用呢啲所谓恐怖手段。 本身识几多嘢？或者佢有冇乜能力咧，我就存疑嘅。但系，佢 但唔應該用呢手段噶嘛。 即係佢喺個團體裏邊，即 係 或者大家做一齊做呢個儀式有咁能力，其實都係好鬼黐撚線嘅，真 係。係啊，因為你唔應該 你選舉，你應該即係行翻個正道，你出多啲出去同人哋即係 拉票係啦。 根本就唔肯拉票先啦，嗰啲係爛到西啊嘛，佢不嬲好多人都講翻出嚟，真係。 係啊。 咁你拜神就咁多嘢搞系咪先？ 喂，有啲益友好笑啊！佢话留言问咧，佢话佢哋祭祀啊、拜神、汤鸡嗰啲钱咧，有冇申报选举经费？ 其实我系而家谂翻，我系觉得好我唔知道自己系有冇关事嘅，但系即系我冇，当然唔会证实到，但系 系 黄台亮系咁讲过。咁我都即係而家都證實唔到，但係佢我其實因為有啲人咧，其實有都幾有啲朋友都係覺得黃台仰係即係覺得黃台仰講啲嘢係唔可信，或者係不嬲都有少少有啲眼鏡得睇黃台仰嘅，有啲即係唔少人都，但係我自己唔會即係特別有呢、這個。即系我唔觉得佢会无啦啦作啲嘢出嚟去抹黑佢哋咯。 明白，咁啊，所以咧，希望就系大家咧就即系睇清楚呢啲咁样嘅 人的真面目咯，啊，就会利用一些这样的手 段。我觉得他能力就没什么这个能力，我相信是，啊，即是如果有能力就赢了，是不是？ 没有，他有能力啊，就没输给邓家彪了。 即人家没有，即是不用看作法都多过你啦，是不是？ 我相信邓家彪不用作法这么无聊。 但是他们有这样的心，即是你都不是老屈他们写出来的啦，但是都要这个死那个死， 是不是？是是是。 我即是之前，大埔那个撞车事件，他又说是自己，又说自己是没有底线，所以 就搞到这样。 是他们很喜欢。他很喜歡 在地鐵裏面，有人縱火的，他也是這 樣說的。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們很喜歡裝那些事件。 香港人是死人，但是這些人是。 是啊，他想的，是啊，是啊。即是一種敵視。 他為了他損失了，固然是這樣，他損錢為了拿了九萬六一個月，他做得出這些，又覺得絕對不 起。是啊，所以即系呢啲咁嘅人，大家又要小心啲咯，唔好再加入啦，真系。 我觉得就算佢而家仲想去嗰啲人咧，我连即系有啲人系唔知点解嗰后面期都嚟加翻我，即系加翻我 Facebook 嗰啲咧。我喺度谂，我当然我唔会即系唔会理呢啲人啦，但系问题我觉得我连嗰啲人仲信紧嘅嗰啲人嗰啲，我都唔想同佢有任何来往，基本上系。 明白，即系有啲人仲信紧陈云根嗰啲，你又唔想同佢有瓜葛啦。 啊！即系你唔好话咩瓜葛啊 ，Facebook、FM 我都唔捻想嘅。喂，基本上系呢班人系一来黐线啦，二嚟就系、是、喂你佢真系搞，即系真系会作法搞交你，我相信即绝对会。如果佢有嗰个能力嘅话， 系啊， 系啊，即系唔知点解，即系佢如果佢有咁嘅能力，神早就咁点解佢嗰啲梁天琦啊，嗰啲死因助天妈，如果佢有能力嘅话。 哦，咁 相信佢嗰个心态系直情系想系想呢啲人死噶嘛？基本上系 只不过佢嗰个作法系冇咁嘅效力啫，吓 佢冇嗰个能力，即系最多可能令你情绪低落咁咯，最多。但系问题系佢系如果佢有能力，就早就即系由佢讲乜捻嘢扭轮舞台谈判嗰啲嘢，咪基本上就系想自己用自己一个人嘅起户 系去判一个人嘅死刑啊嘛，系啊。咁所以呢啲 有冇能力噶咋？佢系有呢个心噶，冇佢，不过佢冇咁嘅能力咁解啫嘛。 冇，绝对冇啦。所以嗱，喂，讲开又讲，所以阿呢一个陈云根成日讲扭轮舞，我又系唔兴讲呢啲咁嘅无谓嘢，即系我唔中意用阿陈云根成日用嗰啲咁嘅术语啊，咩黄天击杀啊，扭轮舞。 佢用嗰啲字，其实大家要戒噶。 系要戒噶，系啊，我同意噶。喂，其实堂主一早咧，我哋有倾偈嗰阵时讲开咧，就系话一定要咧系取替咗陈云根佢喺本土派嗰个话语权，结果依家我哋成功咗啦，系咪？佢已经冇话语权啦，佢唔可以再由即系为陈云根马首是瞻呢一个嘅时间已经结束咗啦。以前唔系嗰个乜都陈云老师讲嗰啲嘢，大家就要屌你，咪好似当佢系一个重要讲话咁样嘅研习，屌当佢习近平咁样嘅要 讲话讲话 嘅，系啊，当佢话重要讲话，哇！呢个陈云老师嗰个 status， 屌啦，大家要拎出嚟研习咁样嘅，依家唔使噶啦， 攞嚟增相传 阅，系增相传阅，屌你咪清月咧，整个发达啦，就去嗰个高登嗰度咧，就 copy and paste 做影印机，陈云牌影印机周围印，然之后咧贴捻埋条拎出嚟，惊捻住你唔识。click 入去揿 like， 唔识 click 入去揿 share， 咁样噶嘛？佢嗰个操作模式系依家收皮啦，依家冇咗嗰个舆论嗰个话语权噶啦。陈云根已经系吓、啊，一早我已经同阿堂主有咁倾过，唔好俾佢垄断咗嘛，因为大家百花齐放咪好咯。点解要俾佢去？哇！佢噏乜？大家就要即系唔可以否定佢嘅，只系研习佢嘅屌咧，真系以前系咁咯。有一段时间， 佢啲用词其实系在他身上就可以看得到，其實語言是一種幾可以是一種幾有毒性的東 西，是 啊，其實他那些東西是他有三分真的，然後他有七分是鳩噏的， 是 那其實是很毒的，就是 你入了人的腦，如果你不夠清醒的話，是會長期被洗腦之下是會就出了一班的喪屍，就是撞上他那些人， 系啊，咪嗰班丧尸咪信晒佢嗰啲阴谋论咯。你见唔到佢噏嗰啲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屌啦，咁捻都有人信嘅。佢嗰啲唔知咩嘢咩美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佢有个自己喺度噏自圆其说，即系帮自己输咗有个下台阶喺度赖。啊，做咁都有人信嘅，真系。 跟住話俾人聽， 嗰啲人就當然係好可憐先會上呢啲嘢啦。 叫人賣樓都係恆信嘅，屌你真係好少啊！ 我覺得就算唔係信嗰啲人，即係唔係信佢嗰套嗰啲嘢嗰啲人咧，如果你耐唔耐用下佢嗰啲詞語咧， 嚇， 或者佢嗰啲，即係你唔去好 aware 到佢嘅用詞嗰啲嘢咧，其實你都係進入咗佢嗰套嘢裏邊嘅。 係啊，係啊，俾佢潛移默化嘅會。包括無端端嗱，頭先好似有個國生咁一早打嚟講咩西瓜旗喂，你唔應該咁樣去詆毀啊天奇啦，用呢個名喂，佢冇潛咗水喎，佢翻咗嚟承擔佢個責任，依家判埋即係已經係陪審團已經係有裁決喎，咁佢點叫西瓜西咩瓜啫？即係呢啲咪長期俾阿陳雲根洗腦之下有啲潛移默化嘅作用咯，就係、是。 就算你係唔認同佢，或者你就算你可能係唔中意佢，但係問題係你唔 aware 到佢散播嘅嗰種用詞咧。 係啦， 其實你都係 助長緊嘅， 肯定中咗毒 嘅係。係啊，助長緊佢嗰啲咁嘅風氣嘅係，所以要戒嘅真 係 要。 例如西瓜旗咁，其實嗰 infi 嗰個世界觀就係你覺得佢係。是離開了或者不肯定擔自己責任，其實你掩埋了那個世界觀在裏面嘛，每個人都 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其實佢已經喺法院嗰度受緊審訊噶啦嘛，咁點會西瓜啫？係咪先？你真係又係用呢啲名啦，佢就好惡毒嘅嚇，佢好中意用呢啲嘅嘢，即係將佢自己嗰個價值觀咧，去即係陷入咗入去佢嗰啲詞語嗰度，係嘛？唉， 即係等於再之前即係話西瓜旗啲，咁其實啲不攻自破啦，而家判都判埋咯。 係啊， 即係再之前係佢又講咗好耐啦，又話補選近了，又話阿鬱敏去選佢，咁而家已經 選完啦， 選完啦，咁仲點啫？即係其實佢講嘅所有嘢都係跳票喎，係你全部都係假嘅，到最後發現。 係啊，可能2047都係假嘅，屌你啫！ 哦， 我成日讲，喂，唐主认唔认同一样嘢？喂，如果共产党要收翻你啲嘢，佢使乜等到2047啫？佢依家都话中英联合声明都唔承认啦，可以都已经完咗啦。佢话嗰个已经冇效力啦。喂，佢要收翻你，使唔使真系要等到2047年7月1日啊？使唔使啊？即系傻呢班友真系，即系佢觉得共产党仲会守信诺嘅50年系咪先至会咩？嘥气啦！ 唉，佢嗰個神話其實就係佢散播嗰種神話，就係即係令到佢信徒相信，就係話只要我同共產黨叫咧，共產黨就會守信啦。係 啦， 佢講到最尾嘅就係佢唔係話乜撚嘢咩梁天琦破壞咗咩兩種標法，其實係梁天琦令到佢冇咗九萬到一個月啫嘛，佢個三個月。 係啊，根本就係咁啫嘛。係啊，冇官組嘛，佢以前喺政府總部啊，何志平係佢個上司啊嘛。做官啊嘛，做艺术总监啊嘛，屌你啲咪撚人真系，即系以为自己咧啊，即系做过几年嗰啲所谓官啊，屌佢哋其实嗰啲叫做咧非公务员编制嘅职位啫嘛，嗰啲系，屌你老尾啫，嗰阵时民主党啊监察不力嘅，话俾你听，呢个张文光嗰阵时都问过佢，点解要开一个咁样嘅艺发局开咁嘅职位俾佢咧？又唔去争取否决佢，唉，结果俾个陈文根入咗去，咪以为自己真系做官咯。唉， 呢个佢个人嗰个妄想嘅，即系传统中国人嗰种咧，即系觉得自己做官啊， 做官啊系啊， 即系一分都系以做官为目标，佢人生就一得做官嘅嚟噶，中国人即系传统中国人啊， 系啊，佢依家 冇，其实你真系做官嗰啲例如林郑月娥，佢唔会话我系一个士人，我系一个。我是一个士大夫，他没有这个意识的嘛，其实他不会这样想的嘛。 是当然不会啦。 你做个很小的芝麻官，但是你有一个很大的意识，觉得自己 是一个士大夫，或者甚至是幻想自己说的东西是习近平会听的。这个其实是第二次情意识来的嘛，很迂腐的那种中国人，那种最冷烈根性的那种读书人就是这样，就是一日到黑。都是想 想 怎样 就是进入权力的机制，跟着他想想又想想自己做皇帝才好笑， 因为做不到那个意思就FM做皇帝， 跟着又说建国， 喂， 跟着又建国之后封啲男人做公主啊，咁样 我覺得即係呢兩年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其實真係好，即係好，即係好， 即係佢自己當然只係為咗繼續撈或者繼續維持信眾啦。但係嗰啲信眾真係好，真係好，即係又好可憐，又好撚黐線咁樣，真係唔知點講。仲信緊嗰啲人就好撚恐怖噶， 係啊，梗恐怖啦， 好撚恐怖噶，大佬。 哇！那個羅莎公主，屌你有著！ 我估到佢系边个嚟嘅？ 二拎呢位，你估到喂？你讲嚟听下，喂，阿堂主，喂，二拎呢啊，即系用嗰个兔仔白兔女郎嗰个头像，其实系 stock photo 假嘅，系嗰个唔系真系佢嚟嘅。诶，你估到你觉得系边个咧？你讲嚟听下先。 我又唔会特登开个名，我唔想益佢啦。你个节目咁多人听， 唔系冇咁讲， 系你似乎系一啲。早期可能類似係早到去大概 HKM 年代嘅嗰啲嘅其中一個支持者，我估係。 喂，你 PM 我佢嗰個名俾我啊 ，PM 我啊，PM 我。 傾咗呢個，因為我由佢嗰啲即係 用字啊， 係啊係啊，講法我估啦，我唔知係咪嘅。 唔係佢唔係呢啲咧，我改㗎，因為咧 都係。 吓吓，唔系因为一个人嘅行文啊，遣词用字咧，好难改噶。嗰啲即系点样写啊？嗰啲语气啊，嗰啲嘢好难改噶。你睇得出噶系，所以你呢个观察都，哇！呢个我哋一阵要听啊，睇下呢个我哋识唔识嘅先。哦， 我觉得其实都好无聊啊！呢啲人系，即系我觉得呢个时候个现实系点好清楚嘅，大家即系呢个时候仲即系喺一条。沉船或者一个仙股身上仲可以做到啲咩咧？即系仲叫人啦，入呢只股啦，咁就冇得用噶嘛。 系， 即系个价值有几多大家见到噶嘛？ 同意，所以就。即系好可怜噶啦，依嗰啲咧，其实我觉得走唔翻出嚟噶啦，仲喺热狗啊、城邦啊嗰啲人系走唔翻出嚟噶啦，所以成世噶啦系会。 唔系，因为佢唔会喺个现实生活度建立到啲乜嘢。即係令佢覺得有個 identity 或者係有，即係佢建立到啲有意義或者有希望嘅生活，咁佢咪喺一個虛擬嘅世界嗰度？即係呢個唔係話虛擬係網絡啊，網絡好真實嘅，網絡其實係現實嘅一部分嘅。但係問題佢嗰個虛擬嘅身份係喺嗰個所謂嘅城邦派裏邊啊嘛，即係封佢一個。封號咁，佢就覺得自己 係 某個人 物 嚟 嘅， 都係 nothing 嚟。 喂，你記唔記得啊？你嗰陣時得罪咗個咩白蓮教母嘅，你咪唔知咩屌佢老母定咩嘅？跟住佢咪喺度開始發作，又爆你真名啊？有咩記唔記得啊？ 記得。 跟住嗰啲咪就係嗰啲咪失嗰啲咁嘅城邦嗰啲咁嘅嘢，佢就係有個封號嘛，佢咪覺得自己好巴閉咯。啊！ 其實佢 identity 或者係。佢嗰、那個即係其實係好，其實呢個手法就都係熱狗嘅手法嚟嘅，即係揾一啲即係好喺現實上好失喪嘅人， 係啊，全部都係啲人 嚟嘅。跟住佢，係啊，即係假意啦，即係話睇得起佢，或者係揾佢做啲嘢。咁呢啲人其實佢因為太 desperate， 所以佢係會好賣命嘅，因為得你睇得起佢啫嘛。 係，其實唔係真係睇得起佢嘅喎，其實玩鳩佢嘅啫喎，即係等於嗰個大布連。 即系等你有咩事，佢都系唔会理你 嘅 啫嘛。 梗唔会，即系睇下个，梗唔会理啦。你净系睇下陈柏洋就知啦。屌，搵个当值律师去，仲话嗰个当值律师好嘢嚟噶咁样。屌你后尾真系黐捻线嘅人真系，梗系唔会啦。睇都唔捻睇你啊，俾钱你傻啦，自己食龙虾啦，走去食得清淡啲好过啦。陈秀慧话系噶，呢一样嘢啱噶，所以。 不过讲开呢啲人咧，其实。又即系我成日喺度谂，就算冇清醒，冇易清醒都好， 系 其实佢哋都系等俾唔同嘅人呃嘅啫，都 嗱咁讲喎，堂主 搵俾我嘅 嗱，佢就算佢沉船俾北姑呃又好，或者系俾第二个骗徒呃又好。喂，佢对于嗰个社会嘅危害或者对于其他人嘅影响系冇咁大啊嘛，咁你俾人呃抵捻死啫，因为你蠢。咁但系， 即系佢唔会俾动员起嚟走去伤害。 系啦，喂，唔会真系啦，佢就俾人哋动员起嚟，佢真系周围喺网络欺凌啊，周围真系咩嗰阵时搞下盘菜形子啊，搞下你啊，话要逼到你癫为止啊，或者系搞下阿陈亚明啊，陈亚明最惨噶啦，喂，大佬佢港大学生。点解要俾？喂，由头到尾都唔系无厘头噶啦，嗰单嘢开始记唔记得啊？ 其实而家谂起所有嘢都无厘头嘅，其实。 喂，陈雅明又唔好搞佢咧，又系喂人哋喂又高大系嘛，又有文采，搞咩啫？你搞到佢依家依家都冇， 我系谂下，我系明点解噶，即系其实佢哋咧， 乜你搞咩啫？你自己样衰又搞人哋靓仔，喂，佢搞到佢退网，依家冇嘢睇啊！佢嗰啲文章几好睇，屌你搞人哋退网，食屎啊！即系叫佢哋去，唔通睇林安生咩？屌， 佢哋唔系屌啲实际嘢噶，当然唔系啦。吓，其实佢哋系最深层嗰样嘢，其实佢哋系去攻击一啲，其实系。 佢妒忌啊，系啦，妒忌啊，即系你等于妒忌啊。陈雅明刘学你又高大，即系身形高大，跟住写嘢有文采。喂，你嗰班有冚唪乜都冇，又样衰又丑陋，就咁啫嘛。喂，你今日嗰阵时陈雅明俾人闹一样罪名系咩啊？话佢反骨咩？你记唔记得啊？就是、热狗闹佢反骨啊嘛，由嗰阵时开始噶嘛，成个清算行动系，屌你热狗最捻反骨，根本上。有啲鄭松泰啊、鄭錦滿啊、黃楊達啊、陳文根呢啲最反骨啊，呢啲啊嘛，陳秀慧呢啲係嗰陣時，哇！我睇係睇到，屌你咁無緣無故點會話阿明係反骨咧？佢反咩骨咧？ 佢哋啊 set 咗 agenda， 然之後點？但係嗰啲人點解會即係點解會前赴後繼走去參與呢啲嘢？其實我覺得去到最底咪就係因為你其實你再努力，你都覺得自己唔會。好似佢哋咁，都當係陳雅明啦咁樣，咁人哋又正常上係咪先？即係 正常啦。 佢係一望到人哋就覺得自卑咯，我覺得。 梗係自卑啦！你如果你係林安秋望到陳雅明都自卑啦，真係個樣又衰又坐爛啲凳，屌你老尾，係咪先？ 所以其實你睇 咪好樣衰啊！喂，我問你一樣嘢，阿堂主，熱狗係普遍樣衰啊？你答啦，唉，係定唔係？你笑唔衰？ 你 高大靓仔啦，又有文采，又高学历，使乜讲嘢啫？你嗰啲林安生又肥又丑陋，屌你咪肥种难分，贱肉横生，系咪啊？又样又衰，成面暗疮，又肥又坐烂啲，但佢黐肥，因为佢肥本身冇乜问题嘅。我唔系歧视啲肥人嘅，佢肥捻到屌你咪又唔节制饮食，扑街嚟嘅，食晒我啲嘢。有冇谂过非洲啲儿童？唔系，因为学紧佢哋闹人， 我系近排先至慢慢 formulate 嚟到呢个咁嘅现象，即系我有时真系会睇下佢哋嗰啲 好笑 account 嗰啲 嘅。我系啊，喂，你话睇见嗰啲 account 冇人理嘅，喂，你讲下堂主， 冇人理嘅，当然冇人理啦。咁但系你见到佢哋 share 嗰啲，或者佢哋个生活真系好捻空白啊， 系好捻空白啊，冇嘢睇系嘛，佢哋嘅生活系。 即系我觉得，其实去到最后睇到佢哋嗰样嘢就系、是，其实佢哋发泄紧自己个人生嘅不满咯。即系佢可能闹紧我，闹紧你，闹紧其他人。 吓、 啊！但其实佢哋唔系闹紧我哋嘅，佢哋发泄紧自己嗰种无能或者系不满咯。佢人生嘅，我觉得。 喂，我系不满，譬如闹佢自己老豆老母嗰个。喂， 即系我觉得佢唔系应该闹我哋咯， 唔系啊，成日话人哋情趣投票，你就系又系妒忌人哋靓仔过你，咁样头发多过你啫嘛。 所以我觉得佢哋最后信呢啲嘢咧，都系佢哋好妄，佢哋妄想呢套嘢会令到佢哋有出路咯，个人生 系。冇佢都唔会有第二种出路。我建议佢去整下容啦，改变下好过啦。冇乜作用啊，因为学下化妆啦。唉，真系都唔捻不切实际，喺网度闹人哋。喂，陈雅明真系我唔知有咩好挑剔佢，系嘛？你话佢反骨，佢点会反咩骨啫？佢系 唔系？你唔觉得佢哋闹亲嗰啲人都系正正常常？ 正正常正常啊，唔正常啊！直头系根本上系喂。有咩好闹？一人又广大学生系嘛？ 嗱，点解要闹广大帮？因为基本上呢班人系 D 神噶嘛，呢班人系 咩啊 ？D 人系咩话？ 係 Dyson 嘅，即係一係係體面嘅呢班人係。 嗯，哦 ，Dyson 就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而對比起嚟，咁而清城係好撚唔 Dyson 嘅一班人嚟㗎嘛。 解啦，你睇林安昌啊，知一個人坐1.75個位。 咁所以其實係我有佢最後講佢講嗰啲乜撚嘢，乜撚嘢佢咩反骨啊，或者而家仲講嗰啲，其實講啲乜撚嘢，其實冇任何嘅。 喂，又唔敢講喎。喂，係啊，堂主，喂，講起反骨，喂，佢由2016年9月鬧到2017年，我哋咪啊，即係已經係即係反熱嘅，開始2017年6月2日。喂，唔講噶啦，佢依家唔講反骨噶啦，又因為唔敢講嘛，點講啫？仲最反骨就係佢哋自己唔講啦，依家又當唔存在啦。喂，咁你唔好話 Billy， 因為佢哋當初其實係攞住阿鬱敏嚟攞嚟搞其他人噶嘛。 係啦，就即係咧狐假虎威，就攞鬱敏咧去借鬱敏咧嚟搞其他人，個個都話佢反鬱敏骨。 佢一開始都係咁鬧我㗎， 係佢話你反鬱敏骨，佢話你去熱寶城嗰個站台，點解問你冇頭陳雲根？咪冇頭咪啱咯，屌你咪頭撚完都清清算，冇頭咪啱咯，有乜問題啊？你睇到嗰個問題？系嘛？咁啊冇投冇乜问题噶，我投咗先有问题啦。我投完佢仲话佢欧瑞强，点知俾佢话我清正义工？屌你真系！佢话我清正义工，你知唔知我几多兴啊？我冇帮过清正助选噶嘛，大佬无端端话我清正义工，真系。喂，嗰阵时我嗌人哋投，即系各有各投，又话我买两边啦。唉，屌你老尾真系！ 唔係，都係其實佢嗰陣時鬧你，我覺得都係我嗰陣時已經係咁諗，就係覺得啊，佢哋好，因為輸咗嗰、那個雞盤又差唔多爆破 嚇， 咁我見到你嗰啲直播數字咁去搞你咯， 咪死一跌咗，因為你要加把勁， 跌咗多過你，跌咗多過你， 跌咗唔係，唔係我哋要宣傳多啲，唔好成日唔做節目，加益友咧唔聽啦。太懒惰了，我哋要反省下。唔系，即系佢系纯粹觉得咩啫嘛？咁如果系咁，即系眼红啫嘛。佢又觉得你嗰啲文章写得好过佢，系咪啊？觉得你啲文采好过佢，或者觉得阿陈亚明嗰啲好过佢，咁佢咪又喺度闹一大餐咯？话你反骨，你反咩骨啫？你有加入过热血公民个党咩啊？堂主，你冇加入过啊？你唔係2019嚟噶嘛？嚇！你嗰陣時不嬲， 而家都兩年 嚇。 即係我即係去到最後，大家可以見到，即係你係咁去攻擊人哋，咁其實你自己唔會有增長咯。去到最後，好簡單。 唔係因為佢攞出嚟攻擊人嗰個嘅 excuse， 佢自己都做翻啊嘛。最終係要喂我點解要等到佢真係？反骨先至反佢啫，因为佢闹亲我哋个个都系话反骨嘅，啊，每一个都系由陈雅明开始到话阿 Billy 峰啦，到闹你啦，话你反骨啦，跟住到话我反骨啦，跟住话盘菜型子又反骨啦，因为好多人噶，仲有当中仲有黄于桥啦，记唔记得啊？诶咩阿汪啊，中大嗰个又话佢，喂佢都冇曾经佢冇 commit 文噶嘛，大佬佢都冇加入过你个政党，点反骨啫？九唔搭八，佢哋个个闹亲咧，都系以反骨作为嗰个嘅幌子嚟去号召嗰班咁嘅奇嚟怪去搞人噶嘛。 而家佢哋自己都咩啊？ 最终极反骨嗰个就系佢哋啊嘛！佢哋谂住哦，搞到呢班友全部颓丧晒啦，收晒皮啦，就好到佢哋反骨啦。喂，大佬，唔好当我哋死晒先得噶，啱唔啱啊？其实根本上佢哋就想反骨， 佢哋系咪冇水再科，所以佢哋就唔捻再搞。 绝对系啦，嗰啲三国嗰啲，喂嗰阵时又系咁猛闹我哋，记唔记得啊？咩即系闹好话闹我同你啊，话我哋又屈啊呢、這个叶正纯啊，跟住又喺度左闹右闹啊，又帮我哋改花名啊，记唔记得啊？系咁一路讲噶嘛，喺佢哋嗰啲刘禅啊、叶正纯啊嗰度，呢家全部全线收晒皮嘅。吓咩蓝凤凰都冇咗啦，已经不复存在啦，好似亚视咁。屌，真系冇钱收啊嘛，成班友。喂，唔系喂话你收钱唔系讲笑啊，系佢自己贴张支票出嚟，记唔记得啊？阿租租姑贴张支票话，唉、哎，我美罗攞票啊，记唔记得啊？ 其他2017年嗰阵。 喂，大佬真有其事噶，唔系我出嚟吹水噶。 我觉得佢哋即系总结而言啦，即系。即系你揾啲乜嘢人做嘢咧，其实就睇到你个质素咯。即系如果你揾翻奇嚟怪做嘢，咁你其实你个质素就系嗰班奇嚟怪咯。 咪就其實冇一個正常啊。 嗰啲強將手下冇弱兵啊嘛，大家都揾啲你啲打手都咁嘅質素，咁你自己又好又去得去邊啊？係咪？ 嗰啲弱兵冇弱智啊，有屌成班友真係個個騎呢怪咁啊，陳延康嗰啲忽忽咁樣。成班都騎呢怪， 佢哋未攰嘅，咁咪繼續即係繼續鬧咯。你我即係你鬧多一兩年。鬧了幾年，咁你可以鬧到幾耐呢？我覺得他最好鬧到死為止啦，即係佢繼續浪砸佢嘅生命，直到佢死為止。 唔係佢又繼續鬧你㗎，你知唔知啊？佢又繼續，陳秀慧都有繼續鬧你。都唔緊要，佢唔係其實唔緊要啦，佢有得去繼續鬧啦。佢鬧到我聽佢鬧到幾時咧？就2020年嘅9月咧，就全線收皮嘅，即係直到阿鄭松泰嗰條水喉咧都關埋咧，就鬧上山水喉冇曬㗎啦，銷聲匿跡將會。都冇得鬧啦，大佬佢冇咗嗰嚿錢，再維繫一班人咧，鳥獸散啦，仲鬧咩啫？鬧，因為鬧我哋其實冇用噶，鬧唔會鬧。 哇！你其實你死定八後 啫嘛，你係啊，你鬧咪有得鬧咯，繼續係嘛？不過我哋一定會阻止啲友咧，因為仲依家其實仲有 keep 住有三幾個盲毛仲咁要加入佢熱狗噶嘛，同埋佢熱狗仲發揮緊作用啊嘛。頭先你聽到啦，佢哋喺中大代表會嗰度，即係。想瘫痪嗰个中大学生会， 啊、 你几捻无耻啊！呢啲人有大庄 唔算。黐捻线嘅，即系我觉得点会而家仲有一个大学生啦？总之你系代表嗰啲个大学生啦。 吓、 啊！你仲喺度传播呢啲咁嘅异端邪说入去你个母校里边，咁捻无耻嘅人都有嘅。 系咪就林安生啊？你呢个系咪扑街嚟噶？仲话自己读法律？你知唔知咩叫公义啊？啲人，你嗰个真系异端邪说嚟噶，唔好。荼毒荼污咗中大啦，沾污咗佢啦。 唔系啲同学可能唔系好敏感呢样嘢，唔知佢系玩紧呢笼嘢可能。 哦，咁我可能绝对系噶，未必知噶，有啲人系。 所以要警醒，即系真系有唔同意见啫咁样。 唔系噶，因为佢唔系纯粹唔同意见噶，因为。佢系直头系要监你啲人咧，到最终咧，佢嘅目的就系监你啲人信晒佢嗰套先得啊，唔系纯粹唔同意见咁简单噶，佢哋系啊。 哎，我觉得哎，我劝佢真系收皮啦，即系唔系咁容易可以，即系唔好话呢套咁嘅嘢咁捻杂嘅一套嘢。你就算而家去叫啲大学生话去翻之前会嗰个六四晚会。都唔得啦！ 嚇、啊，六四冇啦，今年都已經係佢哋又想撩下嚟講，冇人提。 唔去啊嘛，佢哋係 啱啱唔去咪好咯。 即係你好，你唔通你認為去到呢個咁嘅日子，2018年，你都仲係認為可以將呢套嘢即係傳俾啲正常嘅，即係正常嘅人係唔會信呢套嘢㗎。我想講係2018年而家係。 喂，佢仲喺度话陈云老师喺嗰、那个，喂，佢净系喺会度讲噶喎。陈云老师咧，咩粤语就话粤语唔系冇粤语嘅官话咁样，话咁咯喺度，即系喺度宣读阿陈云嗰啲咁嘅言论。 我真系唔知呢啲人个心里面系谂乜嘢。 吓、啊，希望中大同学仔、 啊、真系真心嘅，系咪真系真心嘅？ 要结合我真系唔知啊！哇，大佬你咁样问一问我，真系到底佢系咪真心相信呢套学说定系？屌你 系我系咪真心相信噶？我真系唔知道，真系好难理解呢啲人。 因为太过荒谬系嘛？嗰啲学说， 我都唔知点理解而家呢啲人，呢啲极少数嘅人系点解会咁谂嘢？ 哇！真系一小撮喎，呢啲真系话俾你听啊！成个代表 好小撮嘅咋，好小撮嘅 咋。但系佢就影响咗其他人啊嘛。 所以要駁斥佢哋咯，要叫大家唔好亂用佢啲詞語啊。 起碼要去到阿鄭松泰嗰個位置都冇埋為止，至少即係咁啊！即係起碼咧，即係佢嗰個殘餘嗰個勢力咧都冇埋啦。佢區議會嗰啲選唔到噶啦，下次我哋下集講啊，唐宇，因為佢嗰啲區亂齊咁落嘅，話俾你聽，屌你喺呢度撚樣， 我唔知道， 可以 講多啲。 好啊，呢個邪撚滿仲好笑啊，走去寶林嗰度查個禮拜，我哋講，連嗰個街坊係邊個我都知啊，係有人話俾我知，個街坊係咩人嚟嘅，啊，好啊，喂，今晚我哋多謝曬堂主嘅見證先。一两点啦，我哋已经多谢晒你阿百忙之中同我哋倾偈吓，多谢，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即系喂，下个礼拜我哋都丰富噶，早早会，因为会分析一下咧，热狗点样落区咧，落错晒，因为嗰个街坊咧，不过都系买个关子，因为好好笑嘅，其实系， 即系我谂啊，嗱，如果你系街坊咁先算啊吓，你即系比如话你住边啊？阿租租屋， 观塘嗰边。 要观塘啊？比如话我当你系住呢一个牛头角村咁先算啦吓，上村啦。 系。 喂，你住上村嗱，如果啊蛇仔门或者热狗走嚟落区， 系。 屌你老母！佢话咩走，你都唔会同佢食饭啦。你同得佢食饭，一定有啲原因。屌你老母！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即系你点会同佢食饭啫？系咪先？我知点解啦，系咪？不过下个礼拜讲好啦，好笑。屌你老母！真系咪俾你黐一餐咯？吓、啊，即系呢啲，即系下个礼拜讲啦，好笑啊！跟住我哋。全部讲啦，佢落咩区啊？嗰啲依家阿边个唔落啦？依家嗰个阿公岩嗰个咩啊？收机玩嗰、那个 阿黄敬业， 黄敬业唔落啦，唔做啦系嘛？喺厕所开居民大会俾我哋耻笑完， 大会 个大会屌你咪大捻到三个人参加嘅，跟住阿钟雪怡啊，即系成日喺网络清算人嗰个放油鸡啊，唔落啦， 系啊，唔落啦，去咗跟阿林安生。 去跟林安生啦、啊，喂，点解你唔去咩啊？唔去洪水桥嗰度继续做落区啊？盐苑啊？洪水桥咧盐苑啊？你唔系住平山嘅咩？八婆搭个几轻铁站去到啦？盐苑啊？你知唔知就系嗰人真正做区咧？大佬佢系全天候，第一依家已经系唔同啊！以前啦、啊，系啊，可以录平台老师又去做，系嘛？依个边有老师嘅兼职？唔得啊！依家。即除非你已经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跟街坊已经很深厚很长期的感情，同埋你在当区居住，否则是很难去兼职做的，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你是要很勤力，即是拿个心出来做，就不是呢，即等于以前嘛，公民党为什么东涌选了一个选了一届又输一，屌你妈嗰度系你都唔喺嗰度住，大佬你有几何乐区啊？人都见你唔到，你咪输咯，好简单啫嘛！你开区议会，你都系海港嗰度开啦，离岛佢唔使入去东涌开噶、哦，佢上环开噶、哦，咁你都唔落区啦，你已经成日唔存在，大佬你要俾居民切切实实咁见得到你先得噶嘛？咁你即系等于热狗啫嘛？佢都全部懒閪嚟嘅。屌你咪瞓到黄朝白眼啊！又唔落区啊！啲市民开工佢喺度瞓紧觉啊！市民收工佢又佢咩？大佬，你呢啲时间最好考验啦，卅几度，如果你都仲落区嘅，如果作为一个居民见到啊，你都拜啦，啱唔啱啊？屌你都依家你啲热狗去边啊？依家屌去晒避暑山庄啊？去晒边啊？又炎热冻又炎冻，早又炎早，屌你老尾真系！边系咁，俾人咁样做区噶，懒到閪咁，仲懒喺个唔思乐啊！得闲都派下嘢啦，唔该你啦，唔思乐得闲啦，碧华花园出边派下嘢啦，条街嗰度。屌你谂你黄少健净系礼拜日去，黄少健你买歪菜佢就系礼拜日嗰段时间 晏昼。系啊，即系 礼拜日啫。屌你咩街坊去咗头猪站，去咗广福道倒马啦！屌你老味，摆咩街站啫？ 屌 你摆 一两个钟啫嘛， 即十够嚟，你学下人哋，喂人哋吴思乐啊，做大律师啊，都落区时间都多捻过你啊，一个礼拜落一个钟头，落两个钟头，就当自己做咗嘢，睇人哋点做咯。喂，吴思乐嗰啲 case， 屌你可唔可以接捻咗佢，都系揾人跟嘅啫嘛。咁但系佢起码佢本尊啊，都会喺个社区里边出现啊嘛，个时间多捻过你啊嘛。大佬，人哋堂堂大律师啊，大佬大的律师啊，屌嘅真系，屌真系，你系有咩做啫？黄少健，你系咩啫？你系热狗啫嘛，即系唔系话搞阶级歧视啊？而系屌你乜，你嘅时间成本咁卵低，你都唔去做。嗱，如果你长期做，我冇嘢好讲啊，你日日都蒲头啊，或咩，我冇嘢好讲嘅。你帮我哋啲口痕友喺度有咩好讲啫？唉，唔该你啦，真系好啦，我哋咁啊，今集系咪咩啊？喂，等下我哋睇下啲益友嘅意见先。阿 Ken Leaf Chan 咧就话公民党东涌条友佢四年都冇喺个办事处度见过佢男啊，系咯嗱，我哋冇讲大话啦，证明边有讲大嗱，边个就系当区嘅居民啦。喂，如果咧嗱呢啲咧就好捻大镬嘅，你泛民咧 嗰陣時2003年咧，咪七一效應選咗一扎人嘅，最出名嗰個咪係觀龍樓嗰、那個阿、何秀蘭嘅。 係。 你2007年嗰陣時衰撚到揾阿何來啊，即係屌你真係嗰個何來，即係咩依家去咗養牛嗰個啊，嗰、那個何來啊。 狗嗰、那個。 阿、啊、子牛系狗，子羊系狗，嗰、那个何来真系选啊嘛？屌你自己都唔敢去面对嗰啲选民，因为你就系何秀兰，又系不屑做呢啲咁嘅地区工作嘛。但你当日就挟持住七一效应嗰样嘢，就去选赢咗个区翻嚟。喂，你结果衰捻到俾叶国谦反击，你几捻冇面啊？嗰样嘢系，喂，啲选民系国金时而作非啊，大佬觉得投捻错俾你泛民。跟住2007年嗰届投翻俾叶国谦啊，你好捻样衰。之后自此之后，你系泛民系起码20年都冇得赢啊！喂，因为你嗰个选民嗰啲记忆系，喂大佬觉得哇，选捻咗你泛民唔捻做事嘅，连啲好捻基本嘅嘢都唔做嘅。结果咧，佢哋有咩嘢要协助咧，就要揾翻叶国谦个办事处。屌你乜仲点会投你啊？即系等于大埔有一条友叫黄天龙，又系咁噶，又系七一效应，即系已经灭绝迹咗，唔知咩人嚟噶。喂，即系佢大元村嗰度选，喂咁难得俾大元村呢啲咁啊，你知啦，大元村就嗰啲学佬人啊，嗰啲聚居地， 嗰啲建制票仓 嘅，吓唔知学佬定潮州啊，总之就系佢系有一个族群嘅，即系冇研究啊，我费乱噏啊，喂咁难得俾你赢咗嗰个区，其实佢赢都系赢嗰个居屋嗰个区啫，系咪？因为有三座，好啦。咁你又系唔做事嘛？唔做事咪俾阿民建联又攞翻咯。即系所以咧，我系劝嗰啲人咧，即系其实依家好难噶啦。因为依家咁样无端无捻离头可以走去选得赢嗰啲都好捻难噶啦。但系你冇心做嗰啲热狗，你唔好做啦，唔好走去选啦，啱唔啱啊？ 嗯， 即系你冇心做嗰啲，又走去选，你选赢咗咧，你好捻大镬。你系令到你嗰个派系嗰啲人咧。起码在那里廿年寸草不生，冇得俾你翻身。你根本上都屌你，选捻咗你嗰四年白豆人工啊嘛！你而家好捻过瘾啊，但你嗰个后果是由你嗰个派别嗰啲人去承担噶，吓、啊，即系你好过瘾啦，阿妈眼印脚四年梗系啦，系咪啊？跟住四年之后你又唔选啦，弃甲卫兵啊，抵过去食啦呢嚿屎，屌唔系咁样做人噶嘛！系啦，阿庄生咧就留言啦，佢话邓家嘅渔民咧喺大园村系啦，啲好难得选得，佢其实佢嗰个区咧都唔系直接系大园村嘅，佢嗰个系有唔知两栋咧又系大园村嘅，有三座就丁雅苑咁样样嘅，佢嗰度系吓，佢嗰度系吓，所以就好难，好即系咁难得俾你赢咗，你就好好地做啦，即系等于你话公民党嗰个喺东涌嗰度。屌！有啲新區咁難得俾你贏咗，你又唔撚做事，就去海港個開區議會有撚用咩？嚇、啊！阿 Yolanda 就話何秀蘭嗰年只係險勝64票。喂，如果你係真係險勝64票，你係唔係更加只係2003至2007年嗰一屆？你更加知要左交成日講啊嘛，要心間密直啊嘛，係嘛？唔係心間密直，心間密直大躍進講嘅，屌你心間細作啊嘛，嗰只係。咁你有冇心奸细作啊？你有冇将嗰个喂？你系咪作为一个人？如果你咧咁难得赢到64票，你更加只要经常喺嗰个社区蒲头出现出没，系嘛？更加之同啲选民紧密接触，令到嗰个胜负距离系拉咗去远啊嘛？唔系屌你谂乜丢低个选区唔理噶嘛？啱唔啱啊？即系正扑街位，点解有个歪吹成日问我今年出唔出书啫？即系，唉，我都未写一切，其实系未交稿啊。希望写得切啦，咁样系多谢你支持啦吓。阿苏怡就话咧，跪求天空小说，咁我哋下一次讲啦，都系下一次啦，依家两点几啦，因为啊，咁咧就 Albert O 就话运头堂个热狗王少健日日摆站，佢喺边度搞啊 ？Albert O。 你不要欧瑞强啊！佢话王少健日搞日系咪啊搞啊？你问下阿威吹威吹吓，阿 Jason Yao 咧，即系行管嗰个嘅编委咧，就话唔好话热狗啲流罗，立法会选完之后，松泰都未落过区，系啊，要成日落区噶，系要吓、啊，要紧密地追击。依个黄少健，唉，佢 你佢好难赢你依家嗰个现任嗰个嘅。咪除非系轻敌咯，好似黄蓉根咁轻敌咁咪咩咯吓？咁黄蓉根都输啦，选咗咁多届都吓。唔系嗰啲友又系衰嘅，屌你咪做咗咁多届，你又唔该即系紧张啲啦，又即系唔好讲到好似热狗咧输紧咁，佢有百分之一机会赢，你都要咩噶嘛出手噶嘛啊！你俾佢继承到嗰点血脉都唔好啊！好啦，麻烦嘛，大佬你好持续，喂2020完啦，好唔好啊？ 系咯，而家呢一个都系咁烦。 啊，而家因为咯，赢完啦，唔好一九年又无啦啦整架剑出嚟，屌你咁你闹咗几耐啫？屌黐线嘅真系，监察都监察完啦，监察第样啦，要大佬，监察第个嘛。咁啊，已经持续监察咗几年啦，唉、哎，真系唔该。 原来。过咗两个礼拜就已经差唔多一 周 年 啦，系啊，我哋反热一周年啦，就六月二号开始嘅去年，咁就唔敢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啦，但系亦都系推动咗一个风潮咧，就令到大家咧嗰、那个士气系即系大增啦，系咪？同埋咧，令到嗰个嘅即系第一，我哋就督穿咗佢嗰个即系督数啦，踢爆咗佢系咪？系。咁使到大家咧心里边嗰个嘅恐惧咧系即系。要消除咗佢，因为咧佢哋好中意咩咧，就扮多人啊嘛，喺个网嗰度，即系大家都唔清楚佢底蕴，话有几多人咧，咁原来屌你妈，我哋人多过佢嘅，咁啊唔惊咯，啊，咁但系即系要其实系一个嗰、那个都好大胆噶，因为未必有人应你啊，大佬。喂，如果当初唔系靠啲益友，系咪即系一齐去帮手啊？咪好多人去帮手，喂。咁未必噶，喂！但我出嚟，可能我成日行先死先噶嘛，啱唔啱啊？喂，如果佢集体咁声唔捻理我，咁我咪行先死先啊？唔系，系咪先？喂，未必人应你嘅，租租户。 系啊，当你把火。 我当你我呢个傻区，我傻区出嚟讲嘢，咁我听完，咁啊唔捻理佢，咁咪仆街。咁扑街噶啦，咁唔系，咁结果依家都唔系啦，系咪先？唉，咁所以即系希望啲 credit 唔系俾我噶 ，Yolanda 俾啲益友啊，即系我只不过系做一个即系可以话系宣传嘅角色啦，吓、啊、或者系统筹有咩都好啦，系即系。咁啊系啦，咁我哋即系今日集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好啦，我哋下集时间再见吓，我哋唔会脱期咁多次嘅，咪啲益友走晒噶啦。好多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就唔好怀忧丧志啦，都系系咪啊？听日九场二号啦，继续扶倾，OK， 系好， 系马浪哥， 系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各位益友收听，拜拜。 拜拜。